法国召回驻美国以及驻澳洲大使。虽然美国总统拜登寻求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交谈，以缓和紧张局势，但莫里森话目前冇机会让佢同马克龙举行双边会晤，不过相信机会会适时出现。欧盟国家在今次事件同法国团结一致，外界关注会唔会影响澳洲同欧盟下个月举行嘅新一轮自贸协定谈判。澳洲贸易部长特汉话：虽然法国感到失望，但预计谈判会如期举行。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21点，升122点，成交额1192亿。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50蚊，跌4.2；盈富基金24.86，升1毫；中国平安52.6，升1.25；美团230.6，跌4蚊；友邦保险88.75，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87.72，升4仙；阿里巴巴148.7，跌2.8；招商银行57.65，升1.5。比亚迪股份243蚊，跌8毫；港交所484.4，升5.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784，英镑10.65，瑞士法郎8.412，澳元5.666，加元6.102，新西兰元5.488，欧元9.134，每百日元对港元7.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日经平均指数报29,839点，跌660点。港金现价报16,34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64美元，卖出1,76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快线嗰度咧，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长一阵噶啦，不过车龙好长，有待消散。而家东行嘅龙尾啦，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另外，东区走廊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筲箕湾东桃苑。而喺九龙方面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李安苑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车龙一路塞翻上去将军澳道啦。沿住将军澳隧道咁塞到去啦，环保大道近住宝邑路噶。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上乡道。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丽港城的，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都是很长的，排到去 Megabox。 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近住西行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嗰段咧就车多繁忙啦。咁龙尾一路就排到去下角道，而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都系挤塞。咁龙尾咧又系沿住红棉路排翻落去下角道，一路排到去政府总部噶。而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嗰段咧车多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东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是多车，龙尾去到苏屋村，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那段都是多车，龙尾都是排到去苏屋村的。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多车，龙尾排到去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咧挤塞噶，龙尾排到公主道近爱民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同埋尖山隧道收费站。喺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过晒洋屋道。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2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咩新鲜事？加密柏宇中学的同学仔就发明了一款抗菌的蟹胶布。 做呢块蟹胶布的时候啦，就正值11月啦，即系呢个大闸蟹当造的季节啦。好多蟹剩低喺度，我哋觉得好浪费啊，唔想就咁抌咗佢。可以将呢个 A 埋啦、硝胺啦，转做 A 面啦、胺啦，跟住就可以抗菌同埋呢个止血嘅功用啦。不如将个蟹壳转做蟹胶布啦。 逢星期日下午5: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点解咁多动物都系四只脚，但系蜜蜂同乌蝇就有六只脚嘅？ 咁你觉唔觉咧？蜜蜂同乌蝇飞嗰阵好嘈啊？ 觉啊，咁又点啊？ 咁佢哋咪要生多对手出嚟，揞住自己对耳咯。 唔同生物嘅身体结构都有佢哋嘅用途。喺港台电视31生态、生物、环保、自然节目，睇多啲自然，自然识多啲自然。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馮德豪。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你好啊，冯德雄。 你好，大家好，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啊，冯德雄啊，今日中秋节啦，咁我见到咧有啲传媒都报道咧，喺街市咧有唔少市民咧去到买餸啊，咁亦都见 做节啊嘛。 系啊，咁亦都见到咧啲市民买餸嗰个嘅即系都疏爽咗唔少吓，咁而咧亦都见到有市民啦，原来咧八月头所发放嘅消费券，储到而家咧。先至嚟走去買雞咧，就做節喎、 哦。咁有心， 係啊。 喂，咁嗱，我有個疑問，即係如果佢嗰買雞呢200零蚊啦，我估下，即係新鮮雞，即係喺八達通嘅消費券，咁佢點樣確定佢今日使過200幾蚊，就係消費券嗰200幾蚊啦？ 或者會唔會個街市攤檔已經裝咗其他嘅電子支付平台啊？嗯、即係八達通以外，咁佢係一個專用嘅消費券户口，咁啊清楚啲咯。 不過 anyway， 即係開心嚇，可以，佢手頭上即係心理上覺得自己手頭上鬆咗，咁啊一家人做節。俾多花多少少錢加送，咁當然大家都開心啦。 係啊，不過講開消費券咧，即係嗱，如果大家係較早前又登記咗，今日八月頭就發放咗第一期啦。咁如果大家可能書面或者較後先至咧去到申請嘅話咧，咁其實就九月頭就收到第一批嘅消費券啦。咁就2000蚊。唔知大家又使晒未呢？咁嚟緊呢就係講緊第一批申請嘅市民，十月頭咧又會發放第二期嘅消費券啦，即係譬如八達通嚟講，第二期嘅消費券咧就2000蚊，其他嘅電子支付平台咧就十月頭又會發放3000蚊嘅第二期嘅消費券，大家又期唔期待咧？ 咁我諗即係答你個問題就一定係期待㗎啦，係咪？始終即係無論你覺得喺你5000蚊係叫做好多又好，或者覺得杯水車薪啫咁都好，但係始終係一筆額外嘅錢嚟㗎嘛。咁加上其實最近香港因為疫情亦都放緩咗啦，我諗大家嗰個消費意欲都係高咗嘅。 嗱，而家消費券呢個政策咧，咁當然就係為咗要刺激消費啦。咁尤其是被疫情咧就打擊咗超過一年嘅零售業啊、飲食業啊、服務業等等。咁其實政府都希望咧就透過呢個消費券咧去到刺激消費。咁但係究竟啊嗰個刺激嘅作用有幾多咧？咁嗱，正式嚟講咧，就八月嗰個嘅零售業嘅銷貨總值咧，就未正式公布啦，要稍等多陣啦。咁見到啲業界咧，其實都講到話啊，其實係有咧，就係一輪嘅一個刺激嘅，有一輪嘅增長嘅。咁但係有幾多同埋維持幾耐咧？嗱，最近咧就係見到零售管理協會嘅主席謝優安兒咧，咁啊接受咗傳媒嘅專訪啦。咁都講到話咧，消費券都為業界帶嚟嘅銷售額咧增幅睇嚟好似好強勁咁，但係其實咧係一啲嘅延後消費同埋舊年低基數所致嘅，實質嘅刺激作用咧唔大咁話喎。 咁大唔大當然就係即係見仁見智啦，睇你從咩立場出發啦。你從零售業嚟講，咁當然即係越多就越好啦，係咪？咁但係你話消費券嗰個刺激嘅作用會唔會真係大得好緊要咧？咁大家都知道，始終係有一個金額嘅限制啦，係咪？使曬第一期都係2000蚊。咁另外咧，仲有一種意見，我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咧，就係、是、因為你第一期係2000蚊啦，咁啊，其中係用八達通攞嘅係佔多數啦，咁啊， 係七成啊， 係啊，只不過七成係八達通啦，咁。好多時因為你2000蚊圍開兩個月咧，大概一個月1000蚊到擺咗落去八達通，咁好多時咧就會係不經不覺咧係攞出嚟替代你日常嘅消費，因為你其實你每個月八達通使1000蚊，你搭車都幾百蚊啦，翻工係咪？咁你就未必真係有一個額外消費嘅意欲，咁呢一個唔知大家係咪都有相同嘅睇法啦？ 系啊，咁啊，即系可能大家会替代咗平日嘅消费，对于真系对于消费市道嘅刺激有几大作用咧吓？咁另外咧就系、是、政府都有讲过话，即系希望都透过今次嘅消费券嘅政策咧，去到推动电子支付嘅一个文化呢、這个市场啦。咁但系究竟啊个作用又有几大咧吓？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下咧你哋嘅意见，大家点样用呢个消费券咧？大家对于呢个消费券嗰个嘅刺激作用有几大咧？都可以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倾下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零售管理协会嘅主席谢优安儿啦。谢太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头先我就引述咗你喺访问里面所讲过，有对于即系消费券效益嘅评论啦。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你点解咁样讲法咧？ 系嗱，其实咧，八月一号啱啱推出第一轮嗰个电子消费券咧，咁我谂大家都见得到嗰个市况咧，就的确系好热烈嘅，人头涌涌啦。咁同埋咧，我哋访问过啲会员咧，其实大家嗰个消费嗰个嘅零售消费额咧，其实都比起我哋一般嘅 weekend 咧，即系呢一轮嘅 weekend 咧，系高咗好多嘅。咁嗰个嘅增幅咧， 如果比起我哋譬如讲緊六七月嗰啲时候嗰啲 weekend 啦，咁都有成差唔多即係超过一半，甚至有啲係话俾我听係多过一倍添。咁呢个係当日嗰个情况啦。咁但係呢其实呢一个嘅力度呢就维持咗大概一个星期到。当然啦，即係唔係一个星期日日都係咁高添啦。咁其实喺一个星期里面呢，每一日都有啲下滑嘅，但係呢嗰个星期里面呢都係理想嘅嗰个情况。咁但係去到第二个星期啦，咁又唔及第一个星期啦，但係都仲叫做 OK。但係呢去到第三个星期甚至第四个星期呢，已经係回复到一个比较淡静嘅情况。即係话呢其实比起返我哋六七月嘅 weekend 呢都唔係好得幾多嘅啫，因為咧大家要明白咧，其實六月同七月咧，我哋係捱得好辛苦啊，因為咧我哋係有一個嘅然後消費嗰個情況出現咗，因為個個就係等八月一號用電子消費券，咁有一個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六七月嘅生意咧係好差好差，咁跟住八月咧就收復翻好多啦，但係即係點解我會話嗰個效力真係唔係話真係大得咁緊要呢？就是、因为你大家都要考虑埋咧，其实我哋等电子消费券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挨咗一段时间。咁出咗嚟有一个，即系当你拉匀三个月去睇，六七八月去睇，咁嗰个情况咧就一定系唔及，一定系比起八月份嗰个嘅弹跳力咧，的确系差咗一皮嘅。咁好啦，咁而家去到大家又等紧十月一号嗰轮啦。咁十月一号嗰轮咧，咁即系话咧，而家九月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咧又系回复翻一个比较淡静嘅情况，咁但系淡静得嚟咧就冇七月咁惨，咁咧始终都系比七月好一啲，因为咧始终我哋都有一部分嘅市民咧系九月一号先攞到佢哋第一轮嘅电子消费券嘅，如果佢哋冇喺嗰个 deadline 之前申请嘅话，咁所以即系要大家要睇系一个整体嘅 effect 咯，就唔可以净系睇八月嗰几日咯。但系当然即系我谂整体嚟讲咧，业界系非常之欢迎呢一个嘅措施，呢一个做法。咁真係对我哋嚟讲呢係有好大嘅帮助嘅。但係只不过係帮助係咪真係大到大家想象咁大呢，咁就係呢个问题囉。 係。我想问下你，首先讲到话对于消费嗰个效益都好啦。咁你话头一个礼拜呢係增长得好强劲嘅。咁但係有冇都同啲会员去了解过，其实係乜嘢产品嘅消费个增长係强劲，乜嘢又会比较爭少少呢？譬如我都知道你自己係做一啲嘅珠寶啊、奢侈品嘅一啲銷售嘅，咁你哋嘅個行業又個增長係如何嘅呢？ 其實呢反而呢一啲日常用品呢，如果你話因為電子消費券呢、這個推出而去帶動一個好強勁嘅增長呢，反而喺日常用品嗰方面呢就會弱一啲，因為日常用品呢已經係回復得唔錯，即係由即係一路嗰個嘅零售市道一路疫情穩定之後，咁然後一路回復啦。咁喺啲日常用品啊、日常生活性嘅用品咧，咁都係回復得唔錯。咁反而喺呢個電子消費券嘅推出嘅時候咧，帶動翻一啲咧係一啲非日常嘅用品，譬如衫褲鞋啊、眼鏡啊，當然啦，即係鐘錶珠寶亦都有受惠嘅。咁但係相信個度咧。就未必及到去到嗰個嘅即係講緊衣服啊，或者係頭先提過眼鏡啊呢一類咁嘅零售類別啦。 嗯，謝太太頭先你講即係最好嗰個效應咧，就係頭一個禮拜出現咗啦，跟住就慢慢都跌翻少少啦。但我想問嘅就係呢個會唔會其實係預計得到同埋係正常嘅咧？因為你始終消費券嗰個金額係有個限額喺度噶嘛。系嘛？每日一人系2000蚊两个月咁样，咁如果佢好开心一开始嗰时候使咗，咁跟住就冇咗嗰个消费嘅意欲啦。咁呢个会唔会都系一个好正常嘅现象咧？ 咁都正常嘅，真系 系咯， 系正常。咁我谂即系你话一推出嚟嗰下就大家好热切去用， 开心啊 嘛。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就大家又平静咗啦，又等下一轮啦。咁呢个。cycle 我相信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来的。 嗯，另外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样的观察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呢，因为今次那个消费券呢，大部分的市民都是用了八达通的平台嘛。 即係有 70% 都係用一八達通去攞嗰2000蚊嘅消費券啊嘛。咁嗱，2000蚊兩個月圍開就係一個月1000蚊。咁其實我哋平時都好習慣用八達通啦。咁一個月都1000蚊入咗落去，變咗會唔會好多市民或者係起碼有部分嘅市民咧，就其實都唔覺啊，用咗嚟即係替代平時嘅消費啊，搭車啊、買嘢啊咁樣，反而就冇咗嗰個額外消費嘅意欲。有冇呢方面咁嘅情況咧？ 我相信一定有啦，即系呢个尤其是譬如八达通，你连交通都可以用嘅，咁就而引导咗市民去到选择喺一啲日常嘅洗费嗰度去用咗咧，咁呢个我觉得真系无可避免，亦都系绝对系有呢个机会喺度。咁但系始终我哋都如果整体嚟讲咧，咁的确系某程度上都系刺激到消费嘅。我知道我哋好多嘅零售商咧，平时系可能有一啲嘅类别咧，根本冇考虑过用八达通呢一个嘅支付平台啦。咁但系咧，因为今次消费券咧，大家都即刻装晒八达通。咁所以都見到咧，其實係我諗係雙方面啦，一方面就係即係零售商自己都好積極去到爭取今次消費券呢個嘅scheme可以帶俾我哋嘅好處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的確我諗帶動咗整體嘅消費氣氛。咁你話係咪所有八達通嘅即係嘅市民都係選擇喺日常咧？咁呢個絕對唔係嘅，即係我哋都見到好多嘅消費咧，都係喺八達通呢個平台咯。 嗯，嗱，如果你哋零售業嘅意見咧，即係俾你哋選擇嘅話咧，你寧可係一次過出曬5000蚊，定係好似而家咁樣分期啊？边样嗰个最经济刺激大？ 就真系好睇嗰个嘅，你属于边个类别？我哋初期嘅时候咧，都有访问过会员。咁喺一啲比较系日常性嘅一啲嘅类别嘅会员咧，佢哋系偏向系希望系多啲期数啦。每一期就算少啲都唔紧要，但系多啲期数嗰、那个 effect 可以延长得耐一啲。咁但係當然有啲會偏向中高消費啲嘅，咁都希望係可以一次過，以至係嗰、那個消費額可以大一啲。咁所以就你咁樣講，你咁問嘅時候呢，我都唔可以用一個答案去答你，因為我哋嘅零售裏面係咁闊嘅時候呢，其實真係兩邊嘅答案都有嘅。 系，咁都留意到咧，之前咧就推出消费券嘅时候咧，咁有唔少嘅商户咧都系专系推出一啲同消费券相关嘅优惠啊，商场亦都有相关嘅优惠啊，咁就希望咧就吸引到啲市民咧就用消费券就做呢啲嘅消费嘅咁但系而家即系可能已经过咗几个礼拜啦，咁其实呢啲嘅优惠系咪仲存在咧？系咪会继续用呢啲优惠嚟去吸客咧？ 其實係嘅，因為由社會運動再加上疫情咧，其實我哋個行業受災得咁緊要嘅情況底下，其實各零售商已經係推出好多優惠，層出不窮，去爭取翻即係市民嘅一啲嘅即係消費啦，喺佢嘅店鋪。咁所以咧，其實喺呢段時間，即係唔好以為話消費券已經係推出咗幾個星期，咁已經大家都回復平靜。咁其實大家零售商都依然都仲係好努力去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希望能夠係吸引到市民去出嚟消費咯。 好，咁另外咧就而家睇翻个市道啦，嗱而家就开放翻内地嚟香港嘅回港易同埋来港易啦，你哋有冇见到嗰个效应喺边度？ 其实暂时真系冇，好老实讲，因为始终都系游限额啦，有限额得嚟咧，其实如果讲国内游客，佢哋真系就算咁好彩俾佢嚟得到啦，即系有咁低嘅限额里边都嚟得到，但系咧佢翻去都要。接受隔離，咁其實咧對遊客嚟講咧，真係完全唔吸引咯。咁所以就而家暫時回港易同來港易推出之後咧，其實對我哋嘅跨境嘅消費咧，即係一啲嘅自由行啊消費啊，暫時真係完全係未有任何嘅帶動咯。 阿謝泰啦，咁就快又再發第二期嘅消費券啦，咁八達通就2000蚊，其他嘅平台就3000蚊。你個期望係點啊？即係會唔會你哋覺得有一部分市民特別係唔用八達通嗰啲，係真係儲曬兩期，然之後買一啲比較貴啲同埋大型啲嘅嘢？你個期望係點啊？ 有啊，我哋都係有一個咁樣嘅預測喺度嘅，即係相信亦都會同八月初嗰一次咧，可能有一啲嘅分別。咁但係咧，相信因為都有十一即係個假期喺度啦，咁有假期啱啱先星期五，咁啊拍住五六日，咁應該對消費嗰個意欲咧，應該都係有唔錯嘅即係帶動喺度咯。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啊，多谢你啊，谢太吓。 O、okay, K， 我哋刚刚倾嘅就系零售管理协会嘅主席谢优安仪啊，咁我哋电话18723111，大家点样用呢个消费券咧？咁啊嚟紧咧10月1号又会第二期嘅消费券发放啦，大家又有咩期望咧？做生意嘅又点样睇消费券嘅效益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1噶。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我个消费券咧，我其实我。嗰八月嗰个咧，我用咗之后咧，其实咧我嗰个八达通咧，我反而系搭车交通费或者真系可能吓买多一两樽汽水或者去超级市场排队等俾钱等得耐，所以用咗个八达通去俾钱嘅。我如果大额消费，我都系用翻 cash 啫。 即系其实你嗰个消费券就系、是、大致上系我嚟应付翻你日常嘅开支。 系啊，又有交通费，因为八达通啊嘛。 嗯。 啊，咁我咪變咗，譬如我要過海嘅啲交通費都幾貴嘅，咁、我譬如嚟講，我咪用入多咗錢，我變咗平時咪唔使入錢入得咁密咯。 有冇都考慮下買？有冇都考慮下買下啲心頭好咁啊？其實 買唔到啊！你最近八達通都係得3000啫嘛。 嗯，你今第一期2000 啊， 第一期 2000，甚至好似我而家譬如十月嗰個要入2000嘅，我起碼個八達通我最多只可以剩翻1000喺度，多啲都入唔到嘅。佢如果多咗100蚊，佢可能都下個月得1000多蚊入翻俾我，咁點得啫？我買唔到多嘢啊，反而我用翻 cash 多咯。 好啊，多谢陈生啊，多谢你。咁啊，唔知大家嘅用消费券嘅模式又系咪好似陈生咁样啦？或者大家都买咗其他嘢嘅，都欢迎打嚟18723111。 其他嘅平台又点样咧？ 系啦，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同我哋分享一下，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运会剑击项目，香港代表江文蔚在女子个人赛重剑八强15-7轻取上海剑手王怡欢，晋身准决赛。突破小组赛同32强之后，江文蔚在16强淘汰港队队友何迪林晋级。半准决赛面对上海的王怡欢，并没有受到太大阻力，开赛之后无奈就领先7-2，并一度拉开至到12-3。王怡欢之后稍为追近，但未能够扭转劣势，江文蔚最终以8分距离胜出，打入4强。团体研学司政召集人黄日占以及两名前成员被控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11月在区域法院审理，等候转介文件。主任裁判官苏文龙拒绝三人保释申请，三人要还押候讯。三名被告介乎18至20岁，包括黄日占、研学施政前成员陈子森以及朱慧莹。控罪话三人与另一名研学施政成员黄远林及其他人串谋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目的是颠覆国家政权，包括推翻、破坏中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国根本制度、中国中央或香港特区政权机关。外电报道，中央要求本港大地产商协助解决房屋问题，不容许垄断。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接受本台查询时话，不清楚有没有个别地产商曾经同中央官员会面，商会星期五有例行会议议程包括讨论有关事件。他说中央关心香港楼宇供应问题，本地地产商一直有同特区政府商讨怎样增加楼宇供应。他認為明日大嶼填海計劃遠水不能救近火，希望政府增加賣地以及加快審批農地程序，希望樣樣一起做解決土地問題。被問到會否擔心中央有政策調控樓市，梁志堅說沒得擔心， 他指出，幾間大發展商亦有捐出農地以增加短期供應。他又說，如果沒有樓賣，除了影響地產界，還有100多個行業會受影響。政府外展隊將於今個星期四至六一連三日在石梨社區會堂提供新冠疫苗接種服務，時間為早上10點至下午1點以及下午2點至6點，讓居民尤其是長者即場接種科興疫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到石梨商場派發宣傳單張，並到石梨二村探訪獨居長者，呼籲他們參與。聶德權說，正是積極推動地區外展接種，除了舉辦講座、健康諮詢以及即場接種的服務之外，也都會到商場、屋邨舉辦活動，便利長者參與。他又說，在變種病毒株威脅之下，接種疫苗是疫情下保護自己的最佳方法，呼籲特別是長者應該把握時機，在冬季流感季節未來到之前完成接種新冠疫苗。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稍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多雲，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報告交通意外事故先啦。咁啊，啱啱收到咧，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里边慢线咧有意外嘅。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咧有意外。咁啊，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启田道油站啊。啟德隧道尖沙咀方向管道里边慢线有意外，一带非常之挤塞嘅。仲有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隔田村对开咧，头先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事故系清咗场嘅，但系都系挤塞啦。龙尾就分别去到仁安医院同埋金禧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隔田村对开咧，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都系塞车噶啦。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段嘅快线咧。之前都有意外事故嘅，咁啊而家龙尾去到丁九啦，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咁啊因为咧就听日公众假期啦，所以今晚咧今日应该话呢个时间咧周围好多地方咧都系好挤塞噶，咁啊揸紧车嘅你咧要小心同忍让，咁而家好多地方都系塞车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塞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洪隧间歇性封闭，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交通几好，尖沙咀线就多车，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维多利亚公园㗎喇，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相当之多车，塞到维园。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系繁忙，去九龙方向呢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而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是去到呢个观塘绕道近住码头的。港岛路面方面呢，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呢个北角政府入处对开之前发生过意外，虽然清咗场㗎，不过而家沿住呢个东区走廊去柴湾呢，咁啊呢个北角段都系非常之多车㗎，慢车个龙尾去到维园。九龙路面嘅情况，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仍然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卫理苑。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段至到风力楼嗰段咧，去荃湾方向就慢车，去观塘方向一样系交通繁忙。观塘绕道就由九龙湾去到丽港城段来往方向都系挤塞噶，咁啊塞紧车朋友咧就唯有耐心啲，咁啊忍耐一下啦。新界方面，西贡嗰边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来往方向都系慢车，而西贡公路去西贡咧，由北港一路去到康湖居段，现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仲有就系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啦，而家系上水粉岭方向，由沥源村一路去到城门隧道公路都系慢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中秋梗系要有情怀啦。 边个灯笼好呢？有唔同卡通款，又有五颜六色嘅灯， 我就揀旧嘅灯笼啦。一系就羊肚灯笼，一系就兔仔灯笼。 新嘅好， 旧嘅好咧， 新嘅好咧， 旧嘅好啲噶。 争咩啊？购埋嚟一齐玩啦、啊！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守住我哋每一个情怀。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中秋节人月两团圆。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蔡俊彦、张小伦、杨子嘉在全运会男子花剑团体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第八届全港运动会就快到啦！港运会有八个比赛项目：田径、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同排球。市民而家可以报名参加运动员选拔，唔好再隐藏实力，代表自己嘅地区参赛，展现不一样嘅你。快啲嚟报名啦！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9月21日，朝早9:09，有外电报道，指中央要求本港地产商配合解决房屋问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不会证实或者评论传闻，又形容现时发展商比较愿意配合政府政策。 我都当过发展局局长，亦都同所谓地产商打一个交道。我觉得今日其实他们是比较好愿意配合我们特区的政府的政策。譬如我们的土地共享计划，就是用他拥有的土地73分配来多建公营房屋。 至於選委會選舉，用了近14小時才完成點票，他形容問題相當嚴重，政府會督促調查原因，以防立法會選舉再出問題。 出乎意料地長了時間，所以一定是有些問題的，這些問題是需要去找出來，然後就是想辦法解決。在點票期間出了問題，令到很多的候選人要長時間在點票站嗰度等，甚至冇食過嘢，冇夠瞓咧，我喺呢度係表示歉意。 十點，海洋公園水上樂園首日開放，遊客喺場內除咗用滑水梯、水池或者淋浴之外，其餘時間都要佩戴口罩。海洋公園主席劉明偉： 旅客喺景點與景點之間嘅步行是應該戴口罩來防止個病毒的傳播，職員是會去執行這些規矩。 本港新增一宗新冠病毒輸入個案，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患者來自法國，已經接種了伏必泰疫苗。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有陸宇光同埋馮德雄喺度啦。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消費券啊。咁啊，已經咧係發放咗第一期嘅消費券噶啦。咁啊，分別係八月頭或者九月頭咧，都應該發放咗第一期嘅消費券。嚟緊咧十月頭咧，又會發放第二期嘅消費券啦。咁大家覺得啊，呢個嘅消費券嘅對於消費嘅刺激作用有幾大咧？咁啊，大家各位市民又點樣使咗嗰筆消費券去咧？咁啊，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而另一個角度咧就係講緊話係究竟啊對於電子支付嗰個嘅發展嘅幫助有幾大咧嚇？咁因為頭先我哋都引述啦，咁啊其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咁早前咧就出席電台節目嘅時候都講話其實計劃裡面咧有70%嘅市民 是透过八达通去使用这个消费券的，其余两成呢就用支付宝，而呢选用 WeChat Pay 和 Tap and Go 的市民就各占大约是 5% 的。咁对于这个的选择是大家怎样作出的呢？咁又对于电子支付的发展又有什么的影响呢？ 我想你说推广电子支付呢，又可以分兩方面，第一個就是用戶，即是普通市民。當然大部分香港市民是習慣了用八達通，咁呢一個就一時間都好難改變噶啦。咁當然今次嘅嗰個消費券嘅派發咧，亦都係導致其他一啲嘅電子消費平台咧，都係多咗人去使用啦，多咗人去下載啦嚇。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層面咧就係商户啦，特別係啲小商户啊，即係譬如話街市啊、普通嘅零售店鋪啊，咁亦都見到咧，即係喺一啲譬如我哋行街市，平時你好難想象咧，係買條魚就用個八達通攞出嚟俾錢啦，係嘛？咁但係而家的確係見到咁嘅情況， 而家有 就八達通多啲，咁啊，其他嘅支付平台亦都係有。咁從呢一個這個層面去看，咁的確咧係發揮到一啲係刺激大家係推廣呢一個電子支付嘅呢個作用嘅。咁問題就係有人提出啦，咁究竟喺嗱而家即係各個消費平台咧，為咗爭取商户去安裝啦，或者爭取市民去使用啦，其實都有各種不同嘅優惠嘅。係嘛？咁特別係對啲商户，佢哋安裝嘅時候，可能係免咗一啲手續費啊，或者一啲優惠嘅咁。睇消費券嘅熱潮過咗之後，咁究竟呢啲優惠仲會唔會繼續存在咧？即係換句説話講，就係小商販會唔會繼續樂意係使用呢一啲電子支付嘅平台咧？咁就要到時再睇一睇啦。 因為佢哋可能係要俾翻一啲嘅手續費嚇，咁而即係有啲商販啦，咁譬如係街市商販啊，之前都接受啲傳媒訪問講啊，其實對於即係佢哋唔係太願意去到安裝呢啲嘅支付平台嘅工具啦，亦都覺得去俾呢啲嘅手續費，佢哋係唔願意啦。咁所以呢一輪咧就係因為消費券嘅熱潮，就可能有啲優惠， 大家都安裝啦， 大家都安裝啦， 好多係。 嗱之後會唔會大家冇消費券啦，我就唔再做呢個電子支付嘅工具啦，咁會唔會咁嘅情況呢？咁都值得大家關注。大家點睇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就請嚟一位係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嘅前副會長梁偉峰啊。梁偉峰你好， 係你好， 你好。 對於而家登記使用支付即係呢個電子消費券嘅，咁有七成嘅市民咧係使用八達通，咁你覺得係咪一個意料中事呢？ 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意料中事，因为我想第一样，我想大部分的用户本身八达通其实已经流通了2000多万张卡，那其实我想有很多人已经习惯了，那虽然是感觉上要分三期就不是分两期，那但是我想这个数目不是大呢，那其实很多人都说不要紧啦，那索性比较简单一点就不需要搞那么多，因为事实上其他的平台对有很多人来讲呢已经是要做好多手續先至可以申請到，而本身佢手上可能更加已經冇，特登去加呢啲 app 啊，其他嘢咧對佢嚟講比較大費周章，而去攞嘅金額又唔係咁多，咁佢會覺得未必值得咯。 嗯，咁係咪其實而家但係都見到有唔少嘅商户啦嚇，都喺度安裝一啲新嘅電子支付户口啊。咁其實對於電子支付嘅發展嚟講，係咪一件好事咧？都 當然係一件好事。咁但係我諗我都擔心一樣嘢就係個一窩蜂嘅問題啦。咁完咗呢個計劃之後，其實跟住落嚟啲商户其實以後就要俾錢㗎啦，有好多嘢。咁其實佢哋會唔會再用呢？咁同埋因為而家我諗嘅氣氛就係因為好多安裝嗰時有好多優惠。咁對於再加上用家嚟講啦，我諗有一啲用家會繼續用咯，即係譬如佢八達通其實對佢嚟講冇分別㗎嘛。咁但係對於其他嗰啲裝其他嘅平台嘅，咁之後其實佢會唔會咧就要睇下嗰幾個平台有冇優惠俾佢啦。我諗大家都即係坦白講，客户都係現實嘅。咁如果你冇繼續有優惠嘅，咁我咪用翻啲自己用開嘅方法咯。咁 但係如果即係照你講，就即使係將來第二啲平台嗰個熱潮係減退啦，但係如果已經多咗市民咧去到一啲平時唔會用八達通嘅地方用八達通。 咁樣係咪都係達到到推廣電子消費目的咧？抑或係 整體都係好事嚟嘅？即係我只可以咁講，今次呢個係一個刺激嘅作用，點都好過完全冇。即係我哋可能以前係需要五年先至可能行到呢一步嘅、 嗯， 今日可能用咗呢件事咧，我哋可能行快咗一半。咁可能兩三年咁行到咗呢個水平，咁但係跟住落嚟其實就要個文化啦。我諗係要有好多方面，即係都要配合。即係例如個街市，咁已經係譬如新起嘅街市或者街市已經加咗呢個儀器，咁大家都習慣唔緊要啦。我買條魚都慣咗係咁樣俾嘅啦，都好嘅，唔使攞咁多現金出嚟。咁其實我諗一定有幫助，我又唔覺得會倒退嘅、 嗯， 即係唔會去翻未有呢個之前嘅階段咯。 唔知你講八達通啊嘛，係咪？ 系啦，八达通或者整体电子消费、嗯，整体电子消费、嗯、一定系进步咗嘅。 嗯， 系咁，但系即系今次嘅消费券计划咧，见到即系大部分市民都系选用八达通嘅时候，其实系咪代表住消费券计划某程度上都系巩固咗八达通嘅一个市场占有嘅地位咧？因为其实见到其他嘅支付平台又好似真系都未能够即系占到大部分嘅份额啦。咁系咪都喺呢个情况之下都好难同八达通去竞争咧？你点睇呢样嘢？ 嗱，反而我觉得一样嘢咧，系我反而觉得就系、是、其实反而咧系令到咧八达通其实话俾大家听，因为简单。所以啲人咁容易接受，即係因為其他我正都講過，其他嘅平台相對係複雜咗嘅，即係嗰個登記啊各方面。咁另外就其實我覺得係咪鞏固咗佢咧？其實我覺得係幫八達通開拓咗個新嘅領域咯。因為以往嗰種電子消費模式，其實對八達通嚟講已經係過時嘅。咁而家倒翻轉咧，因為咁樣刺激咗佢咧，反而係令到佢可以行多一步。同埋亦都有其他，亦都幾個平台俾到一啲某程度上嘅威脅佢咧，令到佢知道要自己進步。咁我覺得對香港市民嚟講，對我諗對所有人都一件係好事咯。咁即係整體嚟講，我覺得個競爭係令到大家進步咗。 嗯，其實而家八達通即係始終喺香港嘅市場一個領導嘅地位啦，咁但係啦，好坦白講，我諗我唔知個份額係幾多咧，但係我見到好多人都係用張卡嘅，都係用實體，都係用實體嘅錢，有啲係攞去便利店增值啊等等嘅，即係嚟緊，如果你話我哋要向住一個即係電子消費嘅方向去發展，其實嗰個八達通或者其他電子平台嗰個發展應該係點？ 嗱，你講得好好嘅。我哋雖然好似行多咗一步電子消費，但其實揸住張卡都係實體卡嚟嘅， 即係幾 analog 嘅嗰個。 係啦，係啦，依個好同意嘅。嗱，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坦白講，依個係人嘅習慣，因為好多人都跳唔出自己嘅所謂個舒適區。咁呢樣嘢，我諗其實就要嚟緊再要靠啲商户，可能做多啲一啲即係推廣，令到佢慢慢慢慢可以褪走啦。其實八達通問心講。如果佢肯做多啲嘢，令到大家少啲實體卡，其實佢成本都低咗啦。 嗯， 佢而家其實基本都實體卡對佢嚟講都係個成本嚟㗎。 嗯，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八達通如果佢肯或者其他啲平台用多啲，即係大家夾埋商户肯做多少少嘢，令到大家再放棄嗰張手頭嘅實體卡，咁我覺得件事就可以再行多一步。咁但係呢樣嘢咧，就真係要靠，譬如好似而家八達通，佢始終都係叫大贏家啦。咁、 嗯、 其實大贏家通常就係咁噶啦，即係我諗你除非 即係舒服啲咯， 係啦，除非有嘢又逼到佢啦，又要啦咁。咁我覺得政府都可以幫手諗諗嘅，即係其實究竟係咪有啲嘢可以即係大家連嗰張卡都搣埋佢咧？咁我覺得得嘅，香港人我覺得做到嘅。不過問題就係要。又是那句咯，又是要靠一啲所謂一啲優惠嘅推廣去慢慢令到佢改變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啊，梁偉峰啊，多謝你。咁啊，對於呢個市場都有好多啟示嘅作用喺度啦。啊，梁偉峰就係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嘅前副會長嚟噶。咁啊，各位聽眾又係用乜嘢嘅方法去領取呢個電子消費券咧？係咪八達通咧？定係其他嘅支付平台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江女士喺度。江女士你好， 你好， 系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咁我本身咧都系用八达通嘅，多数吓。咁我周边啲人咧都系用八达通， 但是方便嘛，你如果拎个手机那些支付宝呢，就落街就不是很方便咯，有时啲。我自己本身呢就呢一期呢就买咗抽油烟机。咁样都要自己贴落去啦。咁下一期呢就买冷气机。 哇 好多计划喎。 咗唔係呀，坏咗。我等到而家先换咗。 但你系去 嗰阵时夏天都就嚟过去了， 买定夏天用 啦。如果有时即系有一次货发晒咧，咁我一次买晒咯，咁咪变咗唔使即系分开几次咁样样咯。 系，近期讲下你系咪喺即系电器铺嗰度买啊？佢系咪都装咗八达通嘅支付平台？ 系啊系啊系啊，佢话你用乜嘢都得噶，嗱你亦俾现金又得。即系消费券又得，即系八达通啦、啊，或者即系其他两者都得噶吓。总言之，俾钱咁样就好方便啦。即系 咁啊，咁啊使晒噶咯，系咪买完抽油烟机？ 唔系啊，自己纸贴、啊、 买埋冷气机咁就5000蚊使晒 啦，冇噶啦，系、 okay, 啊， 都好啊，开心啊嘛，系咪？ 系啊，即系我嘅意思，佢如果一次发晒，我都系咁用噶。 Okay. 为什么不一次发晒呢？ Okay, 有时啲嘢。 明白，嗯 ，OK， 好啊，多谢阿江女士嘅电话吓、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啦，咁大家点样使消费券呢都可以同我哋打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今个星期呢，萧叔想同大家分享英国神剧 Yes Minister 同 Yes Prime Minister 呢里面嘅讲过一啲非常之精警嘅句子，尤其是呢係讲关于政府啦政客啦之间嘅关系。今日讲嘅呢个句子呢有啲複雜嘅，亦都有啲长，咁所以呢希望大家细心听一听。佢话呢，The three articles of civil service faith. It takes longer to do things quickly. It's more expensive to do them cheaply. And it's more democratic to do them in secret. 公務員的三大信仰教條是什麼呢？想要做事有效率，做得快，先要很費事地想去怎樣做這件事。要減省支出，首先就是用錢去研究。同埋咧，政府做嘢咧，如果想顯示得更加民主咧，就一定唔可以太透明嘅。咁啊，大概意思就係咧，因為咧太多資訊咧，反而會令到咧信息混亂啦，反而不利咧民主嘅決策嘅咁。咁呢個係輕微串串地嘅一句説話，聽一次。The three articles of civil service faith. It takes longer to do things quickly. It's more expensive to do them cheaply, and it's more democratic to do them in secret.就是諷刺呢一啲政府官僚做事呢有時呢係會做到一啲反效果嘅。咁啊今日呢就講到呢度。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的時間啦，講緊咧就係電子消費券啦。咁啊，大家點樣使電子消費券呢？用乜嘢平台去到攞咧？用咗喺邊度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楊太喺度。 系啊，我系杨婆婆。 啊，杨婆婆你好。 成78岁啦，我、我都唔识申请嗰啲，咁拉尾上网又唔识，你知我年纪大啊嘛，系嘛？咁啊，叫个仔同我上网用八达通，用八达通攞咗。咁但系咧，有同朋友饮一餐茶，饮咗300几， 系 超级啊！买咗两次嘢，咁啊剩翻900几蚊喎、900几蚊咧，咁啊拎去买猪肉，啲猪肉100几蚊斤，我每因为而家疫症啊，又唔出街啦嘛，买多啲喺个橱柜啊嘛， 使唔晒真系啲钱系嘛？ 系啊，买咗1000几蚊我都唔够，仲要加580蚊落去补落去先够。几快脆冇晒，唔好讲人哋翻工嗰啲又食饭又搭车啊，系咪？ 我几廿岁添啊。 咁仲有啲时间可以使嘅，同埋你都可以諗下即自己有冇咩需要买啦。 都冇得买啦，我剩返900多，都係买猪肉买咗1000多元，仲要补。 使晒啦係咪 呀，500-800元仲唔够啊。仲、 啊、 要补。 跟住又有2000元嚟緊喎。 係啦。 係囉 ,2000元就留返遲啲圣诞节，又睇下买抽油烟机咯。 Oh, okay, 好啊， 多谢你啊，杨婆婆吓，咁我哋听多位听众啦。系啊，有陈小姐喺度。 系你好啊，主持人。 请讲啊。 我咧就觉得八达通个成功咧，都佢四两大主因啦，俾我嚟讲。第一咧就系嗰啲年纪大嘅人咧，佢哋用开八达通啦，咁佢就唔会识得用其他支付平台嘅。所以就最方便噶啦，我屋企老人家都系帮佢用八达通最方便。第二，如果对于我嚟讲咧，我有四个平台，有三个都有。咁我点解拣八达通咧？就因为佢有车船嗰、那个交通 可以平时搭车。 呢个最实际，不过我唔知啊，啲人有啲人知唔知啦？因为佢其他支付宝我都有嘅。但是我不会用它来搭车，因为它没有回赠嘛，超过200元一回赠 30%、这个最实际咯。 它可以领取交通津贴。 是啊，可以领取交通津贴，其实这个是很好咯。所以我留一些钱来交通津贴，其他有些用credit卡拿去其他分头。 OK, 好啊，多谢陈小姐啊，我们又要看看接下来十月头那个第二期的消费券大家又怎样用，听一次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先。 消息直击报道。 中秋节的傍晚，四周围都好塞车。先同你讲咧，较早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油站同埋近李安苑嘅两宗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分别排到近东隧收费广场，另外咧就沿住将军澳隧道一路排到去环保大道近宝邑路噶。另外，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启福道近 Mega Box 噶。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间封紧，红隧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和去观塘排到近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材料接冠控股股份编号是8606，之后是裕兴科技。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美元7.786，日元109.54，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7，人民币6.479，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港金报16,34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66美元，卖出1766.67美元。港汇指数101.5，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先。而家其实好多地方都系塞车噶，不过有啲就更加严重嘅。咁啊，之前咧启德隧道去尖沙咀管道里边嘅慢线就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啦。咁啊，龙尾喺启福道验车中心附近，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有意外事故，塞到去启福道验车中心。尖山隧道去沙田因为太多车嘅关系啦，咁啊管道嘅慢线咧系需要临时封闭嘅。长青隧道之前去机场方向都是因为太多车的关系，曾经实施过间歇性封闭的措施，虽然取消了，但是现在长青公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的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慢线去湾仔之路都是分别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嘅，咁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临时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啊。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排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九龙塘会，龙翔道嘅龙尾近黄大仙港铁站，大老山隧道非常多车啦，大老山隧道而家九龙去沙田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啊。 将军澳隧道出入都是多车啦。将军澳隧道现在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验车中心，而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单车馆附近。港岛路面呢，中环湾仔绕道都是因为交通繁忙的关系，去中环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东区走廊去柴湾就近住这个城市花园段，现在仲系较为多车噶。九龙路面啦，观塘那边而家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由平石村一路去到牛头角上村那段咧，都是慢车噶。观塘绕道仲更加厉害，观塘绕道由九龙湾启福道一路去到丽港城段，来往方向系来往方向都是分别慢车噶。窝打路道的九龙塘段就仲是塞车啦，去沙田方向的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君怡峰。太子道东去观塘，由彩虹村一路去到九龙城联合道亦都是慢车的。新界啦，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之前隔田村段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是一段较早前的时间，咁但是呢近住隔田村那段的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仲是多车的。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至到油潭尾段都是慢车啊！屯门公路去元朗咧就近住深井至丁九嗰段多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近住沥源至到城门隧道公路都是车多行车缓慢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中秋就梗系要精灵健康啦。 老板啊，仲有冇呢一款月饼买啊？ 冇出好耐咯。 哎呀，我阿妈好中意呢一款月饼噶。 咁不如试下呢款少甜少油嘅月饼啊，健康好多噶。 咁耐噶，等你开饭啊！ 我去买月饼俾你啊嘛！ 快啲洗手啦！我今日试整素食之选啊！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关心你嘅健康。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中秋节人月两团圆。 香港电台月照中秋湾区情， 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香港乒乓球女队教练李静为湾区民众送上中秋祝福， 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齐追月。 记得留意9月22号晚上7点35分，港台电视31。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肿瘤治疗学会义务秘书曾明恒医生， 癌症病人特别咧要担心，如果我哋唔好彩染上咗新型冠状病毒，咁而家喺国际嘅数据咧都知道，癌症病人一般咧比起冇癌症嘅病人咧或者健康嘅人系会容易啲有并发症嘅。咁同埋如果一啲做紧所谓 active treatment， 即系做紧治疗嘅咧，如果当中佢有感染咧，亦都会有并发症。所以其实咧，我哋都鼓励所有嘅癌症病人咧，其实除非有特别嘅原因啦，即系譬如话佢有其他嘅慢性病控制得唔好，如果单一系癌症咧，其实我哋咧都鼓励大家咧尽快去接种疫苗嘅。而家咧已经好多数据，无论系美国肿瘤学会啦，或者欧盟肿瘤学会咧，都俾咗好明确嘅指引咧，就系、是、其实做紧治疗嘅时候咧，都可以咧系接种疫苗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言不尽， 音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来到傍晚的6:42，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冯德雄在这里。冯德雄啊，近排啲地产股咧就系出现大泻啦，咁啊啲市场分析都话咧，都同咧就早前一个外电报道有关系嘅。咁早前咧就有路透社嘅报道啦，咁就系话咧有中央咧就系要有中央嘅官员啊，就要求本港嘅发展商运用资源同埋影响力去维护国家利益，同埋咧协助特区政府解决房屋短缺嘅问题，并且话咧就系唔容许有垄断。其實呢個信息呢，咁就都好多傳媒就問返呢，就是香港嘅發展商啦，咁包括係地產建設商會啦，同埋部分嘅發展商都話呢係冇聽聞過有中央官員見過香港嘅地產商，亦都呢係自己都未收到嘅。咁而呢今朝早呢，特首林鄭月娥喺見記者嘅時候都話呢，就唔回應啲傳聞啦，即係唔證實唔評論啲傳聞啦，咁但係就講到話呢，就係中央都非常關心香港嘅即係民生議題啦，包括係解決房屋問題啦，咁就話呢就而家呢都感受到呢，就係地產商都好願意配合政府嘅政策，譬如話係唔同嘅土地共享計劃啊，用佢持有嘅土地73分配嚟到起多啲公營房屋啊咁樣。咁其實而家係咪話真係有會嚟緊都會真係多啲嘅情況係可能政府或者係社會風氣啊，而家嘅情況係咪要求期望啲發展商做多啲事，去到幫助去解決香港嘅房屋短缺問題咧？ 咁特首都話佢無從可以證實，亦都唔想評論，因為咧都係傳聞，即係講緊路透社， 係冇錯， 路透社嗰個報導。咁我哋當然亦都即係冇咩根據去證實啦，係嘛，或者係否認呢啲咁嘅或者澄清呢啲咁嘅傳聞啦。但係咧，我覺得都可以提供幾點觀察俾大家參考一下啦嚇。第一點就係當然中央亦都講得好清楚，就係佢哋非常之關注香港嘅房屋嘅問題啦，係咪？嗱，第二點咧就係我見到頭先你都有講，就係有啲不具姓名嘅地產商或者一啲所謂消息人士咧，就話喂冇一個咁樣嘅聽過有咁嘅閉門聽到嚇，但係對於個報道當中所傳達嘅嗰個信息啦，即係話中央要求地產商即係做一啲嘢去幫助香港去解決香港嘅房屋問題，特別係話唔容許有壟斷行為呢一個信息咧，咁我又暫時咧，我見唔到有所謂消息人士係否認呢一個信息嚇，即係否認有開過會嘅就有，但係係咪冇講冇聽過呢一種信息啊？咁嗱，我暫時見到係冇呢一方面，就係有正式有去否認呢一個信息。另外咧，我亦都留意到咧，就係、當然亦都有啲地產商係去回應呢一個報道啦。不過咧，即使係地產商或者係同地產商比較接近嘅人士啦，去回應呢個報道咧，亦都見唔到佢哋提出一個論點，就係話咦，香港嘅地產商都係上市公司，要顧及股東嘅利益，亦都見唔到，聽唔到有呢個論點出嚟。咁呢一啲嘅觀察究竟代表咩咧？咁啊，路透社呢一個嘅報導嘅可信性有幾高？又或者係究竟係咪真係有類似嘅消息已經係傳達咗俾相關嘅人士咧？咁呢一個咧，真係要留翻俾大家判斷啦。 係，咁都見到唔少嘅發展商去回應嘅時候咧，都講到明咧，其實都會配合政府嘅政策，去到咧做一啲嘢嘅，譬如話係地產建設商會主席梁志堅咁樣啦。咁佢就話作為發展商會配合翻政府嘅政策，咁啊話好多發展商都做緊嘢，譬如話捐地啦、興建過渡性房屋啦，同埋土地共享計劃等等咧，以增加供應嘅咁。咁譬如話新地發言人咧，亦都講話公司係唔贊成壟斷市場嘅行為啊，並且咧就一直係主動配合政府參與土地共享計劃，去到建設咧大型嘅過渡房屋等等嘅咁。咁睇嚟即係雖則咧個報道唔知係即係真定假啦，亦都冇人 完全 證實到啦嚇。 咁但係嚟即係都睇嚟，而家啲發展商個反應就係、是。佢哋都表達願意啊，配合政府嘅政策，去到咧係增加房屋供應，咁就會讓大家就思考啦啊！咁其實佢哋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願意去到去到配合政府去增加房屋供應咧？因為始終發展商喺私人市場裏面就係一個即係、就是、私人嘅角色嚇，係一個市場參與者嘅角色。佢有冇責任要去到幫政府？即係當然佢做出嚟嘅樓係一個房屋供應啦，但係佢有冇？責任去到配合政府，去到即係增加一啲即係可負擔，或者係讓一啲嘅基層市民都上到樓呢啲嘅一啲嘅政策目標咧。 咁啊，呢個係一個大嘅問題啦。咁當然就係睇你企喺邊個角度去睇啦。咁但係嗱，以中央嘅講法就好清晰嘅，就係話即係非常之關注香港嘅房屋問題，亦都即係特別喺劏房問題上邊咧，就已經差唔多係定咗個期限咧，希望香港政府和各界可以去解決，而政府的講法呢，如果你有留意呢，亦都是很清晰的，就是解決房屋問題呢並不是政府單方面的責任。咁、究竟呢一啲嘅講法個含義係咪就係等於地產商都係一個主要嘅持份者？究竟喺邊啲方面佢哋都可以出一分力呢？咁呢個可能就係地產商而家有興趣知道，社會亦都關心嘅一個課題啦。 我哋电话1872311，听众如果对于呢个题目有兴趣，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嘉宾，就系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嘅议员谢伟全啊。谢伟全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 好。 系嗱，而家路透社个报道，我哋就冇办法去到从唔同嘅发展商口中即系证实到啦。咁但系你觉得发展商应唔应该配合即系政府嘅政策去到？協助增加房屋供應咧，個做法又應該係點樣 咧？首先我覺得咧，土地房屋咧，呢、這個都係我哋所謂深層次嘅問題。過去咧十幾年都即係似乎大家睇到咧，喺呢方面嗰個成績都係唔理想。對於個問題解決方面咧，我覺得就唔單止咧，就係、是、某一個或者組織嘅，其實包括政府，包括地產商。專業人士，即係我哋嗰啲，譬如建測規員啦，同埋市民，其實都大家都應該係合力同心咧去解決嘅。每個人都喺唔同嘅崗位發揮唔同嘅作用。咁喺呢方面咧，我覺得係即係，就算地產商即係好明顯啦，即係因為佢都係提供私人物業方面咧，佢其中一個主要來源啊。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即係我覺得係都責無旁貸嘅，咁點樣做好啲咧？其實大家都有利嘅，其實對各方面都有利。香港而家面對嘅問題咧，房屋咧令到咧個社會咧出現咗好多嘅其他不滿啊。咁其實呢啲不滿咧變咗有內耗咧，始終對香港咧係大家都冇好處。香港即係過去好多喺呢方面嘅效率啊，同埋個成績咧，都係即係講翻國家領導人講嘅，就係、是、不進得則退啊。其實慢進都係退嘅，因為你行得快啲啊嘛，你行得快。咁喺呢方面，我覺得係有責任嚇。 阿蔡全，即係我諗，而家大家都問呢個問題啦，即係話，包括埋地產商自己嘅地產集團啦，自己都可能係問緊一個大嘅問題咧，就係、是、好啦，嗱，我願意配合即係香港社會發展嘅需要，同埋嘅國家嘅期望。喂，我而家要點樣做？或者從另外一啲角度嚟睇，即係社會覺得地產商應該要點樣做，先至可以係符合到中央嘅期望，亦都可以有效咁樣幫助到香港解決嘅房屋問題咧？你有啲咩睇法咧？ 嗱，我覺得嗱，地產商當然佢本身有人會覺得佢你哋本身都有啲地啊，或者有啲發展啊呢方面咧。是不是即係可以係成日都俾人講你賣嘅方面咧，可唔可以係唔好擠牙膏咁啊？咁呢個 即係呢個從地產商嗰個角度啦， 係啦嚇。咁佢在商言商嚟講咧，其實大家都明嘅，佢即係我頭先都講要多贏咁，即係意思大家都有得益噶嘛。其中一樣嘢，覺得佢配合政府嚟講咧，咁政府做啲咩咧？嗱，我過去成日都覺得我哋特區政府咧。喺作為一個監控者咧，係即係做得好嚴格嘅。 但是呢促进者方面呢就我觉得是有好大空间要做多。因为其实大家目标一样，刚才讲怎样改善居住环境增加供应呢，政府在这方面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同目标一样的，同社会的要求一样的。而发展商来讲呢，如果社会这方面做得好，经济在这方面做得好呢，其实他都有得益的。变咗喺嗰个成个发展嚟讲咧，唔系一定系价，仲有个量啊嘛，吓咁喺呢方面咧，其实系多人。咁你点样配合政府嚟讲咧？嗱，举例而家讲，政府推譬如土地共享方面咧，大家真系要积极研究一下，系咪可以做呢方面？政府亦都系要喺呢方面咧，作为一个促进者咧，做多啲工作，包括有啲基础建设啊，包括对于一啲发展嘅密度咧。是不是即是可以提升呢？因为如果这密度太低呢，那个吸引力不是低咯，因为七三比的嘛。 嗯。 他们七成给回政府，有三成自己的。如果你那个密度太低呢，譬如如果容积率太低，我们讲个 population， 那对他们来讲吸引力是少啦。那另外呢，有些地摆在这里，如果适合的，我觉得有些发展商来讲呢，可以积极一点呢，是不是做到一些过渡性房屋呢？ 嗯。 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是即是有一捐地好，或者是怎样推动令到这个过渡性房屋可以多一点。因为过渡性房屋现在15000个是不够的，我觉得远远是缓解不到现在劏房的问题。 OK， 谢伟全都想问一下，即政府的角色可以怎么做呢？刚才你说都唔即系鼓励啲发展商唔好囤积啲房屋咁样，咁其实可以用一个规管啊，以至系即系设立一啲嘅规划嘅环境去到处理，譬如话即系开征呢个一手楼空置税吓，咁就可以叫做稍微即系逼使啲发展商唔好囤积啲新楼喺度啦。又或者系即系以往都试过，譬如喺一啲嘅土地嘅规划之中，譬如嗰啲系一啲嘅港人港地，或者系一啲嘅上车盘嘅，咁可能系政府透过呢啲嘅规划咧，去到控制咧嗰啲楼咧，就系点样去起发，系用啲咩嘅用途？咁而家譬如你而家有一啲譬如土地共享计划，或者就系有一啲嘅发展商可以提供啲地俾出嚟做过渡性房屋，但系你点样吸引佢哋咧？即系有咩诱因去到鼓励啲发展商去做多啲嘢，去提供呢啲嘅过渡性房屋咧？呢啲系问题嚟嘅。 我觉得其中有一样嘢呢，如果你政府喺个效率方面呢去提升，即係批准呢啲发展嚟讲加快到呢，其实第一个嗰、那个、那个竞争会大咗，所以就唔会即係出现咗嗰个囤积嘅问题。因为点解呢？大家都要抢个市场㗎嘛。咁呢个我觉得最重要嘅一个问题。过去嚟讲呢，就係一个发展项目呢动辄嚟讲呢要政府批嘅时候呢，或者增加容积率、改地契啊等等咧，闲闲地都系七八年。 嗯， 咁呢啲方面咧，其实如果你加快咗，咪即系嗰个供应咪大咗咯。因为佢哋都系要竞争嘅，即系我成日都即系我以我经验嗰阵时喺发展商，大家都系争个市场嘅。咁你睇到嘅时候，如果市场系喺呢方面咧供应多咗，大家都要设办法点样去令到个产品更加好啲，更加符合市场。咁呢个重要嘅就系头先我点解提咧？过去政府喺促进者方面，特首都讲过啊，佢系一个促进者嚟噶。咁喺呢方面咧，官员嚟讲咧，即系有嘅啲公务员咧，就按本子办事咧，又好多时候咧喺呢方面咧，就觉得我把关嘅吓、啊，我批得快啲啦，我惊俾人话添吓。咁喺呢度其实政府可以做多啲嘢嘅，喺个指引上咧， 明白 跟进嗰方面咧，要做多。 谢伟全，但系咧今次即系大家讨论嘅焦点咧。其实是针对地产商应该做多啲咩嘢嘛？就唔系话政即系不如果嗰个报道有些许嘅真确性咧，其实就系针对即系中央觉得地产商应该可以做多啲咩嘢，唔系中央觉得政府可以做多啲咩嘢嘛？所以我想即系将个问题翻翻去，究竟地产商喺而家嘅情况之下，佢可以做多啲咩嘢系佢哋又可以接受，又真系可以符合到中央個期望啦，似乎係咪釋放佢哋手頭上嘅土地係一個最關鍵咧？ 你釋放手上嘅土地咧，你都要政府批准噶嘛？你如果政府喺嗰方面你唔批准或者耐嘅時候咧，咁變咗喺呢方面咧，令到人哋覺得喂，我唔係咁需要，即係咁趕急，反正嗰個供應都有限，咁呢個就係會 唔係單向一方面嘅問題，呢、這個就係要政府成日多管齊下，其實呢啲嚟講咧，唔係單一個。 即係你同你測量界嗰個角度，就係覺得如果即係地產商要做多啲幫手解決房屋香港嘅房屋問題，首先要政府做多啲先，係咪咁嘅意思啊？ 我唔可以，即係我頭先講唔係單一，即係一個、 okay. 一個，即係要大家一齊做嘅，呢個共同噶嘛。 Okay. 我啲如果單一做咧，都係唔會個效果好嘅。大家一定要配合咯，你剛才讲即係配合嗱，我俾咗呢方面嘅土地共享，我俾你哋呢方面嘅容许啦，我哋做咗基建啦，咁你发展商如果再继续摆笪地喺度，咁我政府唔係冇辦法㗎，我唯有收你啦，我俾你发展你唔发展係咪、强制收回土地啦，嗱呢啲一定互相配合嘅，大家即係变咗唔可以单一个做嘅，都系唔会有好嘅效果出嚟。 阿謝偉全，你又點樣評論而家即係發展商做嘅嘢做得夠唔夠咧？嗱，而家土地共享計劃咧就係即係推出咗一年幾啦，咁其實前後就有三宗嘅申請，你覺得夠唔夠咧？過渡性房屋之前有啲人就即係有啲發展商都即係以象徵式去批地出嚟咧做過渡性房屋，夠唔夠咧？要唔要再多啲咧？ 嗱，我覺得咧就發展商真係可以積極少少，佢手上嘅土地真係要喺呢方面諗諗。當然可以提出一啲佢哋嘅睇法，咁睇下政府喺呢方面咧可唔可以認同配合啦。另外，我哋好多時候政府好多喺計劃去推一啲項目嘅時候咧，佢都做一啲研究嘅。其實可能發展商本身喺呢方面都有啲做研究嘅。咁研究嘅結果，我相信可以積極啲推俾政府睇下，因為一啲善用土地方面呢，我相信有好多大型嘅發展商呢，佢係喺某個地方如果購入大量嘅土地嚟講呢，佢一定有做呢方面研究，但係呢方面研究嗰啲資料上呢，係咪可以同政府分享一下，使政府唔好再嘥咁多時間呢，係即係因為動輒你去請啲顧問嘅時候呢，佢哋都講三五年㗎嘛做一個研究，咁呢方面你亦都可以幫一幫，有邊啲冇三五年啊？你變咗一兩年得唔得咧？咁樣，因為要有啲基礎嘅資料已經喺度啦。咁呢啲，我覺得可以大家即係叫做合作啊。將來其實香港嗰個成功都係要各方面大家合作嘅。如果單方面去做咧，永遠咧嗰個效果做唔到我哋過去嗰個成功嘅成績出嚟。 OK， 好啊，唔該曬謝偉全，多謝你嚇。謝偉全咧就係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嘅議員嚟噶，咁都要睇睇嚟緊發展商會唔會有咩動作咧，去配合政府嘅政策咯。聽一次七點鐘新聞先。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駁斥法院嘅裁決，認為係毫無根據。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嘅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清勁嘅偏東氣流會喺聽日稍後抵達廣東沿岸。本港地區大致多雲，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有幾陣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偏東風。聽日稍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多雲，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之内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就喺启福道近九龙湾验车中心。另外，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啦，咁之前就因为车多曾经间封，咁间封措施都已经取消咗啦。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短了，现在排到去公主道近亚街老街。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住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 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近住顺德中心那段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马基仙峡道上山近住爱都大厦那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排到落红棉路近美利酒店。另外在九龙方面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启业村对出呢就相当之繁忙了。应该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是挤塞，龙尾排到启业村，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去白石窝村，而在启业村对出啦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的管道之内，而另一边就沿住青沙公路排到出去蝴蝶谷。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挤塞的，龙尾在油潭尾村，反方向去上水近住博围那段就塞到去大旗岭村。另外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那段都是比較多車一些的。最後環保署提醒你，停車即時空氣清新一些，身體健康一些，心情都靚一些。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有陸宇光同埋馮德雄喺度啦。馮德雄啊，要講翻咧關於選委會選舉個點票安排啊。咁因為咧就係星期日咧，就其實六點鐘挨晚咧就已經係結束咗投票啦。咁但系咧就都統計咧就係用咗足足咧成14个钟头咧，先至咧完成曬所有分組界別嘅一啲點票結果先出結果啊。咁見到咧就是、最尾嗰個嘅界別咧，講新界分區委員會咧係要成咧就係星期一嘅朝早8点钟。先至出到結果噶，咁咧其實咧都見到大家都譬如今次選管會嘅主席馮華咧都就住今次嗰個嘅事情咧就道歉啦嚇，咁而咧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咧。亦都喺今朝早嘅行會之前咧，咁就形容咧今次嗰個點票係出乎意料，花多咗長嘅時間咧，係直情有問題，而且問題相當之嚴重添。佢就話咧係有啲對於亦都對於有啲候選人咧，就係花咗長時間咧要等啊，冇得食啊，冇得瞓啊，咁就表示歉意，會督促選管會喺未來嘅選舉安排咧要有優先嘅措施啊，黃德雄。 咁林鄭月娥亦都提到咧，即係香港法例規定咧，選管會咧係要獨立咁樣進行呢個籌備同埋推行選舉嘅工作。咁佢話咧，相信選管會咧係會交個報告。咁啊，到時咧亦都會咧就今次嘅事件喺個報告入邊咧係有着墨嘅。不過我諗即係一個其實呢件事入邊一個都幾重要嘅問題咧，就係究竟今次呢一個失誤啊，即係睇落係完全係運作上面嘅問題多過係政策或者係監管嘅問題啦。这个连串的失误究竟是选管会即是只有三个人的就是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责任大一点呢，抑或是负责执行今次选举的完全是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选举事务处的责任大一点呢，那这个我觉得都应该可以讨论一下的。 嗱呢件事咧，咁啊特首亦都讲话，官员咧有需要咧系会向立法会相关嘅事务委员会咧去到解释噶。我哋而家就即刻请嚟相关嘅委员会嘅议员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周浩鼎同我哋倾啊。周浩鼎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咁如果呢次嘅点票安排咧就要上到嚟立法会嘅政制事务委员会嘅时候，咁其实大家会跟进啲乜嘢嘅问题咧？ 我諗第一呢就下個星期呢我哋都會有政制事務委員會嘅會議㗎啦。咁其實大家呢而家都好關心嘅就係第一今次嗰個整個點票嘅安排呢係令到公眾係好失望。亦都對嗰個公務員嘅工作嗰個整個運作呢可以講係失去咗個信心。因為我本人雖然我唔係負責監點啦， 咁但係我亦都喺過程當中，即係我哋都有去了解翻，去問翻一啲即係當時監點嘅啲情況睇到出嚟咧。其實就係嗰個整個嘅點票運作嘅過程，包括嗰啲機器電子點票嘅機器嘅運作，多番有出錯啦。裡面嘅嗰啲負責嘅工作人員睇嚟唔係好知道應該當時即時點樣應對。甚至乎應該講咧，就係話係嗰個相關嘅培訓係不足嘅。亦都有人質疑到咧，就係話究竟喺整個嘅鋪排當中，點解好似嗰個冇乜點演練過，咁就已經係即係進入咗嗰日嗰個嘅情況，導致到係有好多呢啲咁嘅當日嘅弊病同埋整個延誤。點票嘅過程咧，理論上，如果一般人嘅常識去諗，就係話因為已經用機器去點票啦，咁你機器去點票就理論上應該係比較快速同埋精準嘅。但係原來今次嘅做法睇到出嚟呢，相反喺嗰個機器嘅點票運作當中呢，多番出錯，甚至乎原來用嘅時間嚟講呢，花上嘅時間可能係因為純粹係機器運作上有出現問題，或者係嗰啲工作人員本身唔係好熟習去操作嗰啲機器，結果導致到用機器點票仲慢過用人手。咁我覺得呢個係有需要改進。咁如果你話我哋香港講緊嘅係，即係話俾人哋聽，我哋想用一啲即係創新科技去發展我哋香港作為創科嘅中心呢，即係如果我哋見今日呢個咁樣嘅電子點票嘅今次呢個安排呢，我諗令到公眾係真係大失所望， 亦都 即係覺得嗰個整個可能公務員嗰個操作嘅運作，或者嗰個局方或者選管會自己本身，究竟佢喺處理呢方面嘅操作嚟講係點樣去開初去點樣演練嘅呢？咁其實而家都係成疑問，所以我諗下個禮拜嘅政制事務委員會上面咧，佢我相信係當局係要有一個清晰嘅交代。 即係我哋就綜合你頭先講嗰一啲嘅失誤啦，連番嘅失誤咧，都係操作上嘅問題啦，或者係即係喺個籌備過程入面嘅演練啊，或者有冇後備方案啊，或者係風險嘅評估等等嘅問題啦。可唔可以講其實係即係選舉事務處嘅責任係最大咧？ 我諗選舉事務處喺呢件事嘅責任係比較大啦，因為大家都明白啦，即係選管會係負責，即係選舉事務處應該講就係每一次嘅選舉個整體個運作操作嘅安排咧，都係選舉事務處去執行噶嘛。咁其實好老實講，我哋過去我哋見到嘅，例如話19年嗰個區議會嘅選舉，各種嗰啲，即係我哋認為根本見到係一啲好涉嫌違法嘅行為啦，或者你話齋即係各式各樣係令人哋覺得即係公眾係覺得哇有冇搞錯排完又排啊，或者等等嗰啲整個嘅選舉操作都出現好多問題，其實都係選舉事務處嘅負責執行。咁其實我哋過去都講咧，就話喂，其實選舉事務處究竟揾啲咩人翻嚟去幫手去執行嗰個成個選舉嘅咧？咁佢哋就當時喺立法會永遠都係同我哋講，就話佢哋好堅持係揾翻公務團隊，咁俾翻啲培訓佢哋做。咁但係我哋已經見過，係有出現過好大嘅問題，咁當時都話係培訓不足啦。咁而家當然你話今次有個新嘅電子點票嘅安排嘅時候，原來又發覺可能啲公務員嘅嗰個操作又係有問題嘅。咁你問我，我會覺得其實選舉事務處喺呢度嘅責任係最大，因為佢係負責揾嗰啲人翻嚟去做，同埋佢係負責整個嘅嗰個操作運作嚟嘅。咁已經唔止一次啦，今次已經係上一次嘅選舉之後，到今日我哋話要有啲改進啦。咁當然你話有咗電子點票呢啲電子派票，都係本來我哋想佢有一個更新嘅安排，去杜絕一啲曾經發生嘅問題。但係當有啲新嘅操作嘅時候，我哋諗住應該理論上，如果常識地諗，就機器應該係比較大 快啲係咪？ 比較快捷㗎啦。咁但係點解會最後搞到咁樣咧？咁我覺得呢個係選舉事務處。 其實你頭先提咗，你頭先提咗選舉，即係過去嘅選舉出現嘅啲問題啦。除咗你頭先講嗰啲問題之外咧，如果大家記得咧，仲有試過遺失個載有選民資料嘅電腦啦。 係啊，冇錯。 亦都試過唔見咗一本選民登記冊啦。 係咁你嗱，你選過咁多屆立法會議員，你都知道即係。其实平时立法会等等点票都有排等噶啦， 系啊系啊，系咪啦？冇错。 其实我想问嘅问题就系话，其实你头先提到嗰个人手培训嘅问题，但系、但系其实即系咁多嘅咁多届嘅选举揭示出嚟嘅问题咧，系咪可能系反映咗选举事务处嗰个结构咧？同埋佢嗰个管理，因为我哋而家知道选举事务处佢个总选举事务主任咧系一位高级。首席行政主任， 系 嘛？ 系，冇错。 咁、会唔会其实咁多年咁多次嘅问题，其实反映咗唔系一个单一嘅问题，系选举事务处嘅管理同埋佢嘅结构出现咗一啲结构性嘅问题，而政府每次都系个别去解决检讨每次选举嘅问题，而冇正视到选举事务处本身嘅结构性问题咧？ 啊！呢個我承認係有應該有呢個存在嘅漏洞。嗱，我喺度補充一點啊，即係其實我哋見到因為來來回回我哋都話啦，負責嘅就係公務員嘅團隊。咁當然我唔係話我唔係一足高打死一船，就話係所有公務員都做得唔好，咁又唔係。但係我哋要知道個結構性嘅問題就係話，其實嗰個公務員嘅團隊嘅系統，包括主理選舉事務處嘅人士咧，或者嗰個相關嘅團隊嚟講咧，其實好老實講，就算你話上一次有一個嘅錯誤出現咗啦，咁好老實講，佢可能就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咁基本上佢亦都冇一個好全盤檢視嘅一個情況喺裏面。嗱，佢等於好簡單， 佢檢視好件事咯。 係啊，即係佢唔會話成盤去睇翻曬成個究竟而家成個嘅選舉由比如話由一開始到排隊，到可能你話點解啲長者要排咁耐，又冇特別嘅關愛嘅安排，到甚至乎你話所有嗰啲選舉過程當中一啲古靈精怪嗰啲人。上一次嘅排完又排，特登去 即係各種嘅唔理想嘅地方啦， 唔理想，甚至乎係一啲好差嘅行為，佢冇一個全盤嘅檢視喺度。咁好老實講，每一次都係話齋，喂，今次有咁，咁我哋就應對咁樣啦。咁變咗嚟講咧，其實都成個情況係唔理想。嗱，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好擔心咧。我諗呢樣嘢，我相信下個禮拜嘅委員會又會一定會提嘅，就係。如果我哋今次去做呢、這個選委會嘅個相關嘅選舉嘅安排，咁我哋可以睇到，即係十二月嘅時候咧，會有嚟緊有立法會選舉噶嘛？咁你立法會嘅選舉理論上會比選委會嘅選舉嗰個整個規模啊，各樣 大啦，大好多 嘅，多好多嘢嘅。咁而家你要同我講話，即係。在今次的選委會出現這麼多的這些甩碌錯誤的時候我們怎樣可以他們話到給我們公眾聽是有信心可以很順利地是即是可以突擊實效地去執行到12那個立法會選舉的整個的運作安排呢、這個都是大家很擔心的情況 似乎那個責任呢即是當然你在一次選舉裡面選舉事務處是受選管會領導啦，不過你都好清楚，你清楚過我啦。即係選管會其實係三位公眾人士啊，包括咗一個大法官啦，係嘛？咁其實嚇，咁佢哋你叫呢三位公眾人士去真係好落手落腳，好仔細去監察嗰個運作，其實就好困難啦，係咪？ 好困難嘅，因為你 即係冇可能啦。 就算我補充多一點俾大家知識啦、其實我做政制事務委員會一段時間咧，我觀察每一次關於呢個議題嚟去答問題嗰個咧，其實都係嗰個總選舉主任 嗰個 選舉，其實就唔係話嗰個選管會嗰個大法官或者， 其實佢 好 難你去答。所以我問題就係問咧。其实真正系呢一个选举事务处嘅顶头上司咧，就系、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啊嘛。 嗯， 系嘛嗱，咁所以如果你话嚟紧12月19日嘅立法会选举，大家即系譬如你哋作为议员好担心，其实嗱出现咗过往选举事务处出现咁嘅错误，首先第一，政制事务局系咪责无旁贷？第二，要。維持翻我哋對12月19日嘅立法會選舉嗰個信心，係咪政制事務局而家就應該係所謂出手啊？ 其實個時間係好緊迫啊！ 佢而家嘅時間已經好緊迫啊！我同意你兩位講，根本佢其實我哋咧啲同事咧，即係我自己喺觀察 我哋就住呢啲選舉相關嘅操作安排嘅問題，其實喺政制事務委員會咧，我哋嗰啲立法會嘅同事啊問過好多次。其實我自己坐，當然我自己作為主席，我一路睇，我梗係睇到大家問嗰啲問題，其實包括係大家要求佢哋去做嘅改進啊，或者各樣嘢，每一次我見到大家都係好著力咁去想佢去改，想佢去跟，但係佢哋每一次咧，有時嗰啲處理啊、相關嘅應對咧，都係即係總之次次都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咁所以咧變咗嚟講咧，就再加埋咧，如果你話今次因為發生過呢、這個選委會呢個選舉出現咁多呢啲咁嘅甩碌嘅情況，包括你話，其實我補多一句，即係你話嗰個甩碌，仲有一樣嘢就係，其實培訓不足嗰樣嘢，其實我已經講咗好多年。其實你揾翻嗰啲公務員嘅人去做呢個工作，究竟你俾咗幾多培訓佢咧？嗱，如果你話我唔好介意，我俾多少時間我講。 好啊， 如果19年嘅時候，我親眼見住有啲情況就係、是。喂，有啲老人家，佢係基本上佢係坐住一個輪椅嘅。其實本來坐輪椅嘅人士，因為佢有咁嘅需要咧，基本上佢嘅政策係可以俾佢唔使排隊入去去進行佢投票。其實本身個政策係有嘅，我可以講俾大家聽。但係我亦都見過呢啲傷健人士嘅長者，佢真係入到去話翻俾你聽，有嗰啲所謂嘅票站裏面嘅人員就同你講冇咁嘅規矩嘅，你去排隊啦咁樣。 唔清楚啦、啊，佢哋 原來佢根本上係冇呢個咁嘅，佢係咪冇足夠嘅訓練，唔認識嗰個整個嘅政策嘅操作嘅咧？咁你諗下，今日你照樣倒冇倒翻落嚟，要揾翻嗰啲所謂嘅選票站嘅工作人員去處理今日呢啲咁嘅點票嗰啲嘢，係咪其實又係同一個問題咧？佢哋根本上都唔識得點樣去處理。 周老弟，我想問請教你最後一個問題啦。嗱，喺下個星期嘅你哋嘅政制事務委員會嘅會議度咧，你會唔會要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立即牽頭去檢討呢一個整個選舉事務處嘅運作，提出方案？避免即係喺下一次嘅選舉再有呢啲問題發生，而唔係去等選委會嗰個報告咧。 我諗呢個一定㗎啦，因為呢個其實我哋整個委員會，我相信好多唔同嘅成員睇到今次九月呢、這個啱啱呢一個919呢個選委會嘅選舉嘅情況咧，我相信都有一定有咁嘅要求。呢、這個都走唔甩嘅，即係我覺得佢係有咁嘅責任，要即刻做一個全面嘅檢討咯，同埋要趕及喺12月度盡快可以有效咁全部應對到，去確保12月可以進行一個順利嘅一個選舉咯。 OK， 我應該係咁嘅意思。 Okay， 好嘛， 好，唔該曬周浩鼎，多謝你啊， 多謝你，多謝。 係咁啊，周浩鼎咧就係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噶。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我哋電話係18723111，有意見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傾下。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十万八千里人物档案， 英国网球新星拉杜简奴， 18岁网球新星拉杜简奴备受注目，名气为佢带嚟唔少压力。佢因为呼吸困难选择退出温布顿。拉杜简奴认为球手要爱惜自己，因为无论有几多人喺背后支持，这个旅程最终只有自己一个走到最后。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嘅就係咧選舉委員會啊，嗰個選舉咧嗰個嘅點票嘅安排咧就出現咗一啲問題啦，令到咧就係好似咧先出到結果咁啊。嗱，咁睇頭翻咧，睇翻咧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已經咧就要求咗選管會就住今次嘅選舉咧就提交報告咧就俾特首佢本人噶，亦都咧就希望咧就係會防止十二月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咧出現類似嘅問題。嗱，其實咧就今次咧選管會啦嚇就要求佢交報告啦。咁選管會其實係乜嘢組織咧？嗱，選管會嗰個嘅職能咧就係會進行同埋監管個選舉同埋規管選舉個程序啦，亦都咧係進行同埋監督咧選舉委員會嘅組成過程等等呢啲嘅活動噶。咁而咧選管會其實有三個嘅成員嘅啫，就一個主席同埋兩個委員。主席咧就系冯华法官，而另外两位委员咧就系都系啲社会人士啦，一位咧就系陆怡信资深大律师，另一位咧就系石丹妮教授，系啦。咁但系咧就系至于真系执行起上嚟咧，就系选举事务处。咁选举事务处咧就系选管会嘅一啲行政支援嘅部门啦。咁佢哋都系负责咧就进行嗰个选举咧，同埋做选民登记呢啲嘅工作嘅。咁而头先我哋都讲啦，佢哋嘅首长就系总选举事务主任嚟噶吓。 系啊，咁當然即係特首林鄭月娥咧，今日除咗話要等選委會嘅報告之外咧，咁佢都特別提到咧，就係話佢哋都好關心今次嘅事，所以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會同佢嘅同事，同埋選委會嘅主席委員一齊咧，就去梳理今次問題嘅根源。嗱，我諗即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討論一樣啦，因為選管會咧。即系你见到冯华大法官出嚟接受记者访问，佢系选管会啦，即系得三个成员。其实如果我冇理解错咧，佢呢一个选管会嘅最主要嘅职能咧，就系要确保个选举咧系根据法例嘅规定公平公正咁样进行，同埋咧就系去处理一啲投诉嘅。咁当然喺个選舉入面一啲安排同埋程序是否係符合剛才我講嗰啲原則咧？咁當然亦都係呢個選管會要處理嘅範疇。但係到實際上嘅操作，即係究竟啲工作人員係點樣訓練啊，或者係當中嚇啲嘢係點樣擺法啊？呢一個咧就完全係選舉事務處嘅範圍。咁選舉事務處咧，基本上就係一個政府部門啦。佢嘅直轄嘅上司就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所以頭先周浩鼎亦都講到咧，就係話其實過往選舉事務處或者過往嘅選舉出現咗多番錯誤或者係唔理想嘅情況咧，其實好多都係一個執行嘅問題，一個運作嘅問題。所以個責任咧，可能係喺選舉事務處嗰度咧，應該係大一啲啦。咁而家嚟緊咧就係12月19號就係立法會選舉啦。咁當然大家都會關心，喂，同樣嘅事會唔會再好似以前次次選舉都有少少甩碌咁樣？咁同樣嘅事會唔會再發生啊？咁所以周浩鼎都話，立法會嘅政治事務委員會咧就係會要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嚇、做出一個即係領頭嘅角色。就是全面去檢討呢一個選舉事務處嘅運作。嗱，仲有一個問題，我覺得立法會議員咧應該要去問嘅，啊，政治事務委員會嘅成員應該要問嘅，就係話究竟當初作出午夜十二點有可以開票呢一個承諾，究竟選舉事務處有冇做過演練嘅咧？呢個承諾係邊個作出嘅咧？呢個都係一個相當有趣嘅問題嚟嘅。 咁當然啦，即係電子點票機啊，咁都係啲新嘅一啲選舉點票嘅安排啦。咁但係係咪有呢個嘅演練過呢？咁同埋有冇一啲嘅程序，就係話發現個電子點票機有問題嘅時候，有乜嘢嘅應變方案呢？係啦，咁 呢個 相信都係要呢，就係選舉事務處呢去交代嘅事情嚟㗎。好啦，我哋聽一次嘅7:30新聞先，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今日系中秋节，唔少地方设置中秋装饰， 在观塘海滨展出15米高的巨型海上月亮，不少市民放工之后和亲友到海滨拍照留念，亦都有一家大细到场野餐。有市民说到观塘海滨散步，认为今年中秋气氛较去年好，希望疫情快点过去。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到将军澳和深水埗视察各部门的灭蚊灭鼠工作，并主持会议，听取各部门在防治蚊患鼠患方面的进度，讨论如何加强协作，以及应用新科技和仪器达至更高的防治蚊患鼠患成效。徐德义又了解部门利用新科技灭蚊的成效和加强目标小区灭鼠行动的计划。机电署和食环署即场展示正是试用的大型机械超低微量喷洒器，方便大范围雾化处理。食环署说，今年上半年的整体鼠患参考指数较去年下半年为低，反映公众地方的鼠患情况改善。政府外展队将在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一连三日在石梨社区会堂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时间是早上10点至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到6点，被居民尤其是长者即场接种科兴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到石梨商场派发宣传单张，并到石梨二村探访独居长者，呼吁他们参与。聂德权说，正是积极推动地区外展接种，除了举办讲座、健康咨询和即场接种的服务之外，亦都会到商场、屋邨举办活动，便利长者参与。他又说，在变种病毒株的威胁下，接种疫苗是疫情下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呼吁特别是长者应该把握时机，在冬季流感季节尚未来临之前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英国警方再起诉一名俄罗斯男子，涉嫌同俄国前特工斯科里帕2018年的中毒案有关，令到同案增至三人被控。斯科里帕和女儿尤利亚2018年3月被发现在英国南部索尔兹伯里一张长凳上失去知觉，经调查之后发现两人遭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毒害。斯科里帕父女经过治疗之后苏醒并逐渐康复。英国警方继2018年起诉两名俄罗斯人串谋谋杀和企图谋杀等罪名之后，再以同样罪名控告一名年约50岁的俄罗斯男子，三人据报目前都身处俄罗斯。英国警方已经发出拘捕令，并会寻求国际刑警协助。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说，最先被指涉案的两人是平民，并非犯罪分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和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些比较塞车的消息给大家知道。九龙清水湾道应该是新清水湾道，新清水湾道下行近住这个平石村彩虹交汇处那里就很塞车的，因为近住孙基小学对开那里刚才又发生交通意外，咁龙尾好长啊，塞到过咗井栏树嘅。新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孙道小学对孙基应该吓，孙基小学对开嗰度咧，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而家都系塞车啦。龙尾过咗井栏树，反方向咧，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牛池湾街市一带咧，都系有啲挤塞嘅。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其实都冇乜㗎啦，係隧道入口多车啲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都松返晒啦，咁而家龙尾即係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係公主道稍微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 獅子山隧道去沙田，窩打路道的龍尾近羅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仲是多車，龍尾排到觀塘繞道近住麗港城，將軍澳隧道去將軍澳九龍入口都是多車的，龍尾亦都是排到去麗港城附近，而出去九龍方向龍尾近欣怡花園。港島路面半山的馬紀仙峽道上行近住花園道交界就較為多車。銅鑼灣那裡有些臨時交通安排，興發街公眾停車場裏面西邊的停車位呢是暫停使用的，那這個安排呢是會去到凌晨的兩點鐘。咁啊，啱啱咧收到个消息啊，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 Mega Box 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本来嗰度都系比较塞车噶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喺九龙湾 Mega Box 对开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都系比较挤塞。好啦，咁啊继续讲九龙区嘅交通。而家咧，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咧，仲系多车嘅。咁牛头角嗰边咧，龙尾咧就排到去呢一个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嘅龙尾就排到去常月道。观塘绕道就主要都系去大老山嗰边较为塞车啦。窝打路道沙田九龙塘段仲系多车一啲，龙尾近九龙塘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村嗰段都系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附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城门隧道公路就仲系多车。青山公路嘅应该系青沙吓，青沙公路个龙尾就排到去大围隧道。元朗公路近住博爱交汇处嗰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啊！屯门公路嗰边咧，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至丁九段都系交通繁忙嘅。咁至于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咁港铁今晚咧系按正常嘅服务时间提供列车服务，不过咧都会因应情况嘅。咁有需要嘅话咧，部分嘅铁路线啦、轻铁线咧都会加密班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接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唔好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江文蔚在全运会女子重剑个人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过中秋，梗系要有诗意啦。 云舞屏风烛影深， 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灰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深。 好诗好诗， 吟完诗我哋又可以观下天象。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一起网罗文化通识，晚晚广东广西。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中秋节人月两团圆。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77至79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香港电台月照中秋湾区情， 用陪伴住我哋成长嘅经典电影同音乐度过中秋晚上。当晚200多位艺人，包括容祖儿、陈伟霆、Twins， 亦有香港一班艺人合唱《起跑线》，与内地歌手合唱《我的中国心》等。湾区星明月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 9月21号中秋节晚上8:15，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啦。冯德雄啊，呢一次咧想同大家倾下关于一个排球圈嘅新闻。 系 咁，但系咧呢个排球圈嘅新闻咧，亦都可能关乎住咧就系香港排球总会嘅一啲程序啦吓，以至到咧就系一啲嘅排球嘅球会究竟能唔能够攞到会员资格，可以咧就系喺 book 场啊，至预订场地嗰度咧系得到咧就系相关嘅一啲优待嘅。咁嗱，咁事完咧就系九月十八号嘅时候咧。总共有五个嘅排球球会啦，咁就发出声明，咁就话咧，佢哋指控被排球总会咧就系解除佢哋正式会员资格嘅问题。咁佢哋就话咧喺五月十一号咧就收到现届嘅排总董事会嘅信函，就话咧有其他嘅会员咧就对于呢五个球会吓嘅成为会员嘅一事咧就作出质疑同埋投诉。咁於是咧就係呢現屆嘅排總嘅董事會咧就決議去解除翻呢幾個球會嘅正式會員資格。咁好啦，咁跟住咧就對當然就對於排總咧就作出就唔同嘅質疑啦，即係質疑究竟佢哋有冇權力去咁樣處理法一個已經通過咗正式會員嘅球會去解除佢哋嘅會員資格啦。好啦，排總咧就喺尋日嘅時候咧就發出咗一個嘅聲明啦。咁都幾複雜嘅，咁都講要講翻少少時序嘅嚇，因為咧其實咧而家嘅排總董事會咧係一個新上任嘅一個董事局嚟嘅，咁佢哋係喺舊年嘅年尾嚇12月18日咧就係上任嘅，咁而咧呢幾個球會佢哋得到呢個正式嘅會員資格咧，其實就亦都係冇幾耐之前嘅事，咁係咧就係12月嘅事嚟嘅，咁佢哋咧其實喺十二月咧就系进行咗一个嘅投票吓，咁就系选出咧就系新嘅一届嘅董事局嘅成员，咁而咧呢几个球会咧成为咧正式会员咧就系喺呢个选举之前嘅事嚟嘅。咁咧其实排总一直都讲话要处理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都要要睇下咧，要讨论啊一啲嘅准会员要点样先成为正式嘅会员啦，咁要一个准则啦，咁其实要讨论嘅。咁但系咧呢个讨论咧就仲未完成。咁所以咧，就上届嘅董事局咧，去到通过呢几个球会成为正式会员咧，现届嘅董事局就认为咧，其实就未完全咧去厘清呢啲清晰嘅标准，边啲人咧可以成为正式会员。咁所以咧，就作出呢个嘅决定。 即系简单咁讲咧，就系、是、其实上一届嘅董事局咧，就一直都冇讨论到上一届嘅排总啦，可以咁讲，一直咧都冇讨论到，都将一啲准会员转做正式会员嘅准则。咁但系咧，突然间咧喺年尾嘅时候咧，就喺一个排总嘅换届嘅选举之前咧，突然间投票之前咧，突然间就接纳咗五个球会做咗呢一个排总嘅属会，咁佢哋就喺。喺嗰次嘅選舉係有投票權，同埋咧亦都做咗屬會之後咧，就變咗享有翻正式會員嘅福利啦。譬如話你去租場啊等等咧，係會有一個比較係優待嘅待遇，可以預訂六個月之後嘅場啦。咁嗱，咁啊現屆嘅排總就話咧其實咧就當時就有會員咧就提出質疑噶啦，即係原有個會員提出質疑噶啦。但係咧上一屆嘅董事局咧就完全冇處理到呢個問題，咁所以到佢哋上任咧，佢哋就再徵詢法律嘅意見，終於咧就做咗呢個決定啦。聽落件事就係咁樣一件事啦嚇，但係其實如果你從外邊人嚟講咧，其實都幾多嘢係唔明白嘅，幾多疑點啊。首先第一就係唔係真係好似今屆嘅新嘅排總嘅董事局所講嚇，係喺上屆突然間選舉之前加入咗接納咗。五个新的会员呢，咁呢个是第一点，咁点解要咁样做呢，呢个是第一点，外边人唔明白的。第二点就是，咁你即使你质疑当时嗰个上一届嘅董事局嘅决定，但係从一个会章嚟讲，董事局通过咗呢一个呢五个属会就会变成正式个会员㗎啦。咁其实个责任唔喺嗰五个属会度㗎嘛。咁点解调翻转头，新一届嘅董事会又可以将佢哋所谓 DQ 咧，咁样呢个又系其中第二个，我觉得系即系外边人好难理解嘅地方咧。啊，仲有一点就系我哋咧啱发现咧，其实原本大家咁听落咧，以为两届嘅董事会咧系自然不同嘅，所以今届嘅董事会 先至会推翻 上届嘅董事会嘅决定，但系翻查翻记录咧， 董事会的七个成员里面呢，原来有四个呢是冧庄的。即是说呢其实今届的董事会入面呢有四个，亦都只是大多数，因为七个入面有四个，是不是？今届的董事会入面有四个，其实都是上届董事会的成员。咁變咗，而家就今屆嘅董事會去質疑上屆董事會嘅決定。嗱，我哋就咁聽就好難明白個中嘅來龍去脈。不過會唔會整體嚟講，俾人一個印象就係有啲混亂，同埋係信息唔係好透明咧？ 嗯。仲有就係、是、其實即係排總，即係排球界啦，都一段時間啦，呢個嘅機構。咁點解一直都冇一個係去接納新會員嘅一啲準則嘅呢？要去到即係近年先至再去到傾呢樣嘢呢？咁同埋就係、是、即係點樣睇？即係嗱，而家咧，即係因為呢幾個嘅被解除正式會員資格嘅球隊，咁其實咧其中有四隊都係打緊一啲嘅甲一聯賽，即係一啲高水平嘅一啲球會嚟嘅。咁而睇翻現有嗰啲會員咧，有啲人都翻查翻咧，咁其實啊，好似都有啲都未必咧係喺呢個聯賽裏面係活躍嘅嚇，又或者甚至有啲係咪仲係運作緊咧？有啲人都話係成疑嘅咁。咁究竟現有嗰啲會員係點樣嚟嘅咧？咁又嚟緊又應該用咩嘅準則去接收新嘅會員咧？係咪要一定要盡快去到處理呢個問題咧？點解咁耐都未處理呢個問題咧？ 咁所以即係話成件事孰是孰非？咁就其實外邊人好難判斷，但係整體嚟講就係俾人一個非常之混亂嘅感覺啦。 嗯，好啊，不如我哋都請嚟咧，就係今次球隊就其中一個嘅今次其中一個主角咧出嚟同我哋訪問啦嚇。咁而咧亦都想交代翻咧，我哋喺呢件事去到討論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邀請過排球總會係接受我哋訪問嘅，不過咧就未能夠安排啦嚇。咁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係有人際排球隊嘅總教練陳建達啊。陈教练你好， 两位主持好， 你好。 嗱，今次咧，你哋就系、是曾经都申请过成为排总嘅会员啦，咁但系近期又被就只系呢个系要变翻做准会员，要再申请过啦咁。嗱，而家即系排总就有佢哋个声明啦。头先我哋都大概系去到讲咗啦。你点样回应排总嘅声明咧？ 其实就冇乜新意咯，因为我哋喺去5月11号出咗信话要 DQ 我哋嘅时候，其实我哋都曾经发咗三次信俾排球总会嘅。咁佢嘅回复都第日大致上同佢呢一个声明系好似冇乜实际嘅条文去支持佢哋嘅做法咯，净系可能不停都强调话问咗律师有个大律师报告，咁但我哋都睇唔到其实嗰啲报告讲咗啲乜嘢，系话我哋系唔符合资格咁。而取消我哋咯，咁我哋都系有咁嘅感觉。 即系 so far 嚟讲，系冇一个正式嘅解释俾你哋听，究竟现届嘅董事局系基于咩原因要取消你哋会员资格，系咪？ 系啦，或者系佢根据章程里边边一条啦，或者公司法里边边一条去支持佢哋呢个行动咯。我哋其实有啲质疑佢，其实系咪冇呢个权力咯？ 嗱，但系你睇翻最新的嗰個排球總會嗰個聲明咧，似乎佢就係想將嗰個注意力咧，就擺咗喺啱啱舊年年尾嗰個排球總會嗰個董事局個選舉嗰度。咁咧，佢列出啲時間都好詳細嘅，就係、是、幾時截止提名，咁幾時先至討論喺截止提名之後先至討論你哋五個球隊嘅入會嘅申請，而之後咧好快就通過咗啦，亦都冇再回應其他會員嘅質疑啦。咁你點樣回應呢一點？你覺唔覺得你哋咁嗰個入會嘅過程或者呢件事嘅風波係同舊年年尾嗰個換屆選舉有關？ 首先佢覺得我哋好快去申請，其實我諗我哋一直佢哋唔處理啫，因為其實我諗我哋嗰個球會大約係我哋五個會應該係由2013至2017年唔同嘅時間去入信去申請我哋想做一個會員嘅，咁只不過一直都冇去理會我哋，冇去開始呢個行動，咁所以佢即係我諗即係呢個我諗對比翻，其實咁咪好似好快咯，咁但係其實佢一直係唔做呢個行為啫。咁另外佢嗰、那個仲有問咩？ 我其实好简单，就是你觉唔觉得今次事整件事啊，成个争端啊，系同排总嘅董事局嘅选举有关系咧？ 我觉得可能有啦，因为我谂 現有的會員可能很關心個投票權嗰、那個、那個情況咯。咁呢個我自己估計係咁。 嗯，咁但係頭先我哋都發現咧，即係現屆嘅排總董事局其實同上一屆有四個人咧嚇，七個人裡面有四個人咧都係連任嘅。咁變咗其實佢哋應該都喺上一屆嘅董事局裡面有份去審批你哋嘅會員嘅申請， 有份接納你入會。 係啦，係啦。咁點樣理解即係而家又去到決定係將你哋變翻準會員，即係解除你哋嘅正式會員資格？咁究竟有冇人可以答到你哋？即究竟系基于啲乜嘢咧？点解会有咁嘅转变？ 這个我真实嘅原因我都真系唔知道，因为我哋都唔系喺董事局入边，始终佢哋啲即系资料都系保密。咁但我都相信应该通过我哋嘅时候，唔系即系所有嘅董事都投赞成票嘅。咁只不过系过咗大多数。咁会唔会系当中换咗届之后，有部分新嘅董事佢系反对咧？咁而令到嗰、那個過半數可能即係足夠令，即係令到反對嘅董事淨係過半數，咁佢又可以通過咗一個新嘅取消嘅方案咯。 嗯，你哋點解覺得要加入呢一個排球總會成為正式嘅會員係咁重要嘅一件事咧？原因何在咧？ 因為其實我哋五隊都係啲基層球隊發展出嚟嘅，咁一直其實我哋都要租用康文署啲場地啦。咁近年就真係好難 book。咁我哋有球員真係要凌晨落街搭住個帳篷去 book 場啦。咁亦都我哋有友會，即係五會入邊亦都我哋有球隊係要去離島練習啦。咁我哋有時真係如果冇場嘅，可能真係要喺街場去訓練啦。咁呢個對我哋嚟講一個好大嘅壓力咯。咁我哋都希望可以俾到球員，即係可以一個好啲嘅資源去專心訓練咯。咁所以我覺得做到會員係可以令到我哋攞到呢啲。 但係排球總會冇幫你手咩？一直嗱，照我所知咧，因為如果我錯咗，你糾正我啦。其實如果排球總會嘅正式會員嘅屬會咧，佢哋係有個優先嘅，係咪 book 場？ 系啊， 佢哋可以 book 六个月之后嘅场系咪？预早六个月 book 系咪？嗱，咁既然你哋有几队都系所谓甲一嘅球队啦，都系顶级嘅香港顶级联赛球队啦，排球总会过去佢哋其实佢哋嘅会员系有呢个特权嘅，佢哋有冇帮过你手咧？ 我就冇帮过我咯，其他会有冇帮我唔清楚。 嗯，你有冇要求过佢哋帮手？ 我哋。冇辦法要求到其他會幫我哋做呢樣嘢咯。咁排球總會就以前我記得2000幾年其實試過會幫甲組球隊 book 場嘅。咁但係後來就改咗政策，就話啊，淨係幫會員 book 場。咁所以就即係近十幾年都冇再喺呢方面有任何對我哋嘅協助咯。 所以你覺得即係其實你哋想加入做正式會員，其實最主要嘅目的都希望唔使排統少 book 場嘅，係咪咁啊？ 同埋一啲政府撥落嚟發展體育嘅資源，其實我哋係冇資格申請，因為譬如康文署一啲可能社區退會計劃，其實寫到明係要總會嘅會員先有資格申請咯。咁我哋呢啲甲級球隊都冇資格可以去申請到呢啲資源去改善我哋嘅訓練咯。 OK，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而家申請做會員嘅一啲程序咧？嗱，根據而家排總嘅會章，究竟？乜嘢嘅球会有资格可以申请成为正式会员呢？而你申请过程之中提交咩资料呢？使唔使做一个嘅面试之类嘅呢？ 其实呢，佢排总就话，即係佢个声明就话冇一个明确。其实我哋睇返总会嘅章程嘅第五点里面 A 至 G 呢，其实有对准会员同埋会员都有一个可清晰嘅入会要求嘅。咁我哋都係跟住嗰度呢去寫我哋個申請信啦，咁提交我哋一啲證據啊，我哋即係參加啲比賽啊，攞嗰啲咩獎啊，我哋有幾多球員啊，咁我哋有一封咁嘅信去遞咗俾總會囉。咁而我哋都要係一個社團註冊嘅團體啦，咁就係呢啲嘅資料，咁我哋就去申請做呢、這個準會員同埋正式會員嘅。 你自己覺得你哋或者你哋今次五隊球隊有冇資格成為正式會員呢？你哋喺而家喺球壇裏面，即係排球壇上面，而家嗰個嘅角色地位喺邊度？ 我自己唔敢講我哋有冇資格，但係我講啲成績啦。我哋喺2016-2017年就攞咗兩次甲一聯賽冠軍，我哋近十年咧都一直係甲一嘅前三名球隊，我哋有。差不多100个嘅活跃球员， 今年去啱啱完成喺日本嗰、那個亞洲錦標賽嘅男子成年隊咧，啱啱翻咗嚟香港。咁當中14個球員咧，有7個係嚟自我哋呢三隊被 DQ 嘅球隊、啊、包括仁濟啦、力津同埋青龍。咁、嗯、我覺得如果我哋呢個成績都係冇資格去成為正式會員嘅，咁我覺得有啲奇怪咯。 咁而家甲一聯賽裏面係有幾多隊球隊係排種嘅會員呢？ 男仔甲一咧，八隊裏面有兩隊係會員。 嗯， 女仔嘅甲一咧，有三隊係排種嘅會員。 嗯，係。咁即係其實亦都未必係以成績嚟到判斷嗰個球會係咪可以成有資格成為正式會員㗎，係咪啊？ 如果我覺得客觀地，你話佢要客觀啊嘛，咁用成績係一個我諗都客觀嘅準則啦。咁同埋我知道之前嗰29個會其實係一啲當然成員嚟嘅，係成立香港排球總會嘅時候，即係佢哋自然地成為咗會員，咁佢哋都冇話任何嘅資格要去符合，就已經做咗會員噶啦。 嗯， 跟住落嚟你哋有啲乜嘢行動啊？即係會諗住點做啊？ 嗯。其實我哋都好迷茫嘅，因為我哋由5月11號收到通知到我哋中開件事，其實我哋都嘗試同總會去查詢啦，咁得出嚟嘅回應都唔係一個正面嘅回應啦，咁亦都我哋都揾咗康文署，亦都聯絡過馬共國議員，咁亦都揾過奧委會嘅，咁都好多謝佢真係有接見我哋，都幫我哋轉達咗一啲信息俾排球總會，不過排球總會回覆翻俾佢哋嘅信息都係同佢個聲明差唔多咯，咁。變咗，其實我哋都冇乜方法啦，因為始終我哋都真係冇乜資源去做呢啲即係抗爭又好，或者爭取都好。 嗯、會唔會又考慮下又喺法律方面做一啲功夫咧？抑或都係冇錢做咧？ 我諗我哋其實全部我哋都係業餘球隊，我哋即係就算 book 個場地或者我哋參加比賽，其實都係球員自費去做。咁如果再要承擔呢個法律上面嘅成本，其實我哋真係冇辦法咯。 嗯。咁即係件事就咁完咗㗎喇喎。 呢、這個我哋都希望即係社會上面多啲關注、嗯、而有一啲即係有心人可以幫到我哋去處理啦。我哋唯有就期望咁樣啦。 係。咁而家排種嗰個聲明都講到話呢，就係會盡快去即係會已經啟動咗啦，即係一啲嘅會員入會資格嘅一啲章程上面嘅研究同埋修訂嘅工作啦。咁如果確立咗呢，就會呢重新邀請各個合資格嘅準會員呢就重新遞交申請。會唔會都期望董事局可以有一個時間表俾到你哋，即係幾時可以完成佢哋呢個嘅章程嘅修訂，以至去到讓你哋可以重新申請。 嗱，呢度就都有啲嘢想表達一下，因為佢就成立咗個叫做收章委員會嘅活即係組織咧，就去研究呢啲即係準會員同埋會員嗰個入會資格。咁但係呢啲入邊嘅成員全部都係由現屆嘅董事局去委任嘅。咁就冇我哋嘅任何一個代表啦，有啲準會員啊，或者啲其他唔係會員嘅球會嘅代表，咁佢哋喺8月30號都出咗一個建議嘅聲明，即係建議嘅準則噶啦，即係關於準會員同埋會員，咁就已經詳細寫咗佢哋覺得一個會員入會資格係點樣嘅，就上話諮詢我哋一個月。咁但係咧，因為我諗我都唔知我可唔可以喺度公開嗰個內容啦，咁即係最好都留翻俾大球總會自己去公開啦。咁但係根據呢份建議咧，我自己估計啦，29個而家嗰個會員。其实冇多过五个旧嘅会员可以符合到呢个资格同埋要求咯。 嗯， 即系嗰个要求系相当高。 即系你意思系即系遑论系加入新嘅会员系咪？ 系啦，即系佢哋旧嘅会员其实都唔符合呢个资格，但系佢就建议新嘅会员要符合呢个资格去加入咯。咁、 嗯、 所以我都好希望排球总会尽快公开呢两个建议准则，即系俾大家都睇到，其实排球总会佢系咪愿意接受新会员。 好啊，唔该晒教练啊，多谢你。系咁，我哋刚才接受访问嘅就系仁济排球队嘅总教练陈建达啊。咁睇嚟呢件事咧，都仲其实要等即系排球总会去到处理好多问题吓。 其实就要发放多啲资讯咯，我觉得 啊， 系嘛，即系佢要讲得清晰啲咯。如果有道理嘅，不妨讲得清晰啲啦。 系咁，而家话即系章程嘅修订都系会有啲咨询工作啦。究竟系咪真系做得足咧？咁啊，系咪可以让啲排球界都可以即系健康咁发展咧？要继续观察啦。好啦，节目时间够啦，拜拜。